总统奥巴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病迹症状轻微。奥巴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近期感觉喉咙痕痒，除此之外感觉良好。他和夫人米歇尔都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且打了加强剂。米歇尔检测结果呈阴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微弱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沿岸有薄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风3至4级，沿岸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3至4级，东部渐转达5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啊，见到真系咁啊，上个星期天文台都话啦，咁啊，今个星期亦都会开始咧就系渐转潮湿噶啦，咁啊，今日都仲未算系真系潮湿，咁啊，听日咧咁啊，天文台都话到，哇，那个湿气咧就开始嚟啦吓，咁啊，雾啊、水啊弥漫住呢个空气之中。所以大家就要准备定啲抽湿机啦。早上嘅时间，晨光第一线啦，都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候咧，一齐星期一起身啦。今日已经嚟到3月14号啦，希望大家 在抗疫上面可以继续加油努力啦。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咧就真系好多个行业咧都正在咧就系处于一个寒冬嘅时间，饮食啊各方面啊酒店啊旅游啊都系即系都几系特别麻烦，咁啊所以咧我哋有阵时都要谂下点样去到帮忙佢哋咧。不过有啲行业咧会因为某一啲嘅情况咧，佢哋就又可以得到一个咧即系唔错嘅机会。咁有人话啊，如果你系做嗰啲速递嘅咁样，特别系可能送食物嘅咁。但系佢哋都会话啊，啲嗰啲叫做送速递、送食物嘅人咧，其实佢哋都系好薄利嘅咋咁样。但系总系咧，会有人可以因为呢一个嘅时机啦，咁啊又可以咧令到自己有唔同嘅方法咧，去到赚到钱嘅。一种系咧，呢个世界上一定系咁噶啦。咁啊，例如啊咁讲啊，做医疗嘅咁样，如果佢纯粹系卖呢、這、一个可能卖呢个疫苗嘅咁样，可能有机会佢哋嗰个嘅利润啊都见到唔错，唔知噶。咁但系咧，想道出几样嘢就系、是，原来唔同嘅人，佢哋亦都可以因应住唔同嘅时间咧，去到捉紧不同嘅时机。你话有冇呢一个嘅智慧咧？嗱，我咧就冇嘅，我就都系觉得咧，喺任何嘅情况底下都要坚守住自己喺工作上边嘅。一个使命感啦，翻嚟啊，责任感啊，或者义务咁样去做啊，咁样唔多唔少咧，都系抱住呢啲咁样嘅有使命感嘅心态。但系啲人咧，佢哋就会捉紧任何嘅时机，无论系好嘅时机、唔好嘅时机，佢哋更加咧就好好地洞察。咁佢哋系叻嘅，喺佢哋生活上边，我哋可唔可以参照一下佢哋啊？点样可以喺不同嘅时间入边，逆地求生咧？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咧？点可以将自己嘅嘢不断咁样整合啊？又再咧就系、是、做出一啲好嘅成绩出嚟咧。其实呢啲咧都系好多名人咧觉得啊，应该咧成功必具嘅条件，因为能够因应住唔同嘅情势，去到自己自身方面作出不同嘅策略嘅改变，从而咧可以稳中求胜。咁所以咧呢一啲嘅智慧咧，我哋应该好好地去学习一下噶。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熟透，现在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 尽两边。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六点十五分嘅时候，依阵陈奕迅《葡萄成熟时》。出面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神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想保养好肾脏，其实都可以好简单嘅啫。有医生就话，只要保持住几个良好嘅习惯，就可以轻松达到保养肾脏嘅功效啦。更加可以改善埋面部组织嘅营养供应，做到护肤嘅效果添。有肾脏科医生就话，其实大家可以试下在日常生活饮食和作息方面保持住几个良好的习惯，包括了用温水来到刷牙，用冻水来到洗面，用热水来到浸脚，同埋多啲食黑色的食物。头先讲到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温水刷牙和朗口。医生话，只要每一日坚持用大概35度的温水来到刷牙漱口，就可以减少口腔受到冷或者热水的刺激，这样就可以保护牙齿，来到减少牙齿相关病症的发生，同时亦都有助控制血压，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医生就话了，若果口腔的卫生状况差，除了容易引起牙周病之外，严重的时候更加会间接导致心脏病，又或者是糖尿病，增加了肾脏病的发生率。第二个习惯就是用冻水洗面了。在中医的角度，做好冬季的保养就可以加强肾脏的功能，而其中用冻水洗面就是一大妙法了。因为用热水洗面就会造成面部皮肤干痒，若果平日都是用大概20度的冻水来洗面，就能够达至提神醒脑的效果，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抗病力。另外，由冻水的刺激更加可以改善面部组织的营养供应，增强面部皮肤的弹性，还可以达至到护肤的效果的。第三点， 就是用热水浸脚。医生说，在中医的角度，用热水泡脚有助于血液循环，增强体质，达到滋养肝肾的目的。不过他就建议水温应该要维持在大概40度，不可以太高，以致到双脚的血管过度扩张，否则就会引起心、脑、肾脏等等的器官供血不足。同时亦都要留意浸脚的时间不能够太长，大概维持在15至30分钟就可以了，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昏迷的。最后就是要多些吃黑色的食物。医生说，中医就会将不同颜色的食物归属于人体的五脏，例如绿色入肝、红色入心、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呢就是入肾了。黑色的食物达到补肾的作用，好像是黑豆、黑枣、黑芝麻、黑荞麦、黑木耳、冬菇、海参、发菜、海带、核桃，甚至是蓝莓等等，都可以单独食用或者互相配搭成为料理，这样就可以达到补肾的功效了。虽然黑色的食物对于肾脏有滋补的作用，不过都不是人人适合的。医生建议在选择食物之前，最好都是跟自己的医生和营养师商讨，寻求最合适的建议了。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如果想对症下药达到最好的效果，最好都是找专业人士咨询一下先。 左花右前火候，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只离合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了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我哋要我哋身处嘅环境咧，系觉得舒服啊，清新满意，我哋先至咧有更加好嘅情绪去到面对每日嘅挑战。根据环保署喺2019年嘅数字，咁啊现时香港每一日多达89公吨啊，发宝胶废物被送往堆填区。咁但系因为咧成本高昂，市场上原来几乎咧就冇人愿意接收咧就系呢啲发宝胶回收嘅工作。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内地担心发宝胶就带有病毒，因此咧就禁止中港司机将曾经喺香港使用嘅发宝胶嘅一啲箱咧就运返内地回收，亦都唔可以咧就系运返内地供港菜市场再次盛载呢个蔬菜翻嚟香港，令到大量以往咧可以重复使用嘅胶箱即刻变成垃圾。发宝胶箱咧就滞留喺各区嘅街市，咁啊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啲环保专家咧就认为啦，咁啊公司研发出咧就系有部分嘅公司研发出咧就系快速溶解发泡胶成为液体嘅新技术而且咧仲获得专利添嘅，但系有关技术咧就仲未喺本港大规模应用呢啲嘅技术咧就非常之复杂嘅，咁啊唔多讲啦。咁但系有别于咧就系传统塑料嘅回收方式嚟嘅，你谂下将个垃圾可能一变变咗做液体。針對咧就係發泡膠重量輕但係體積大嘅特性啦，的而且確咧就要諗計點樣去到改變佢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大嘅車，咁但係其實載嗰啲就相當之輕。原來仲有公司咧就係設有咧就係發泡膠回收處理車嘅，能夠咧就行遍全香港18區，去到處理呢啲發泡膠嘅廢物嘅，咁以降低呢個運輸成本，同埋進一步咧就提升呢個回收嘅成效。过往其实本港的而且确啊，发泡胶箱都会运往内地重用或者回收噶。疫情底下就遇到呢一个就系大嘅问题啦。如果再唔谂下办法嘅话，发泡箱最终都系会送往去呢个堆填区，加重就系堆填区嘅压力。2019年发泡胶堆弃呢一个堆填区嗰个数量去到 3.2 万公吨啦。大概 45% 咧係餐具嚟嘅，疫情底下啦，咁叫做晚市都禁堂食，加重咗咧就係外賣使用呢啲塑膠物料嘅風險啦。所以咧，如果就算我哋而家都係要叫外賣嘅，不妨諗多啲辦法，點樣可以好好地走咗啲塑膠佢啦。方便我哋自己嘅，但係咧破壞咗地球，都係我哋要自己承受。 这间餐厅李曼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凝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分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就算流泪不及你看， 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分开的祝福你怎讲，才主中难免顾及感 时间咧嚟到早上嘅6:29吓，呢首歌曲嚟自艾妮嘅《情绪垃圾》，21度嘅气温啦吓，咁啊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州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海域凌晨2:00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本港天文台凌晨2:29录得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4.1级地震。初步分析，震央位于香港东北偏东约92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80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碗碟发出声响。本港新增32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9000多宗是经快速测试平台呈报，再多264名染疫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死亡人数增至3780人。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说，近日确诊数字维持约30000宗，预计未来几日大致维持这个水平，形容疫情初步可以控制至无再爆炸性上升，但情况仍然脆弱和严峻，未见明显下跌，因此不能够松懈。医管局话，视乎临床药物指引，未来会向指定诊所的合适求诊人士处方新冠病毒的口服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乌第四轮会谈将会在星期一以视像方式举行。俄方代表团成员对俄罗斯传媒说，俄乌经过在白俄罗斯边境的几轮谈判后取得重大进展，他预期双方代表团可以达成统一立场并且签署文件。乌克兰谈判代表早前亦都说，未来几日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俄方没有再发出最后通牒，而是愿意细心聆听乌方立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 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 快速抗原测试，分咗个棒喺一个鼻个里边，掂到个鼻黏膜转起码3至4次啦。另外一个鼻窿一样系咁。第二睇嗰个报告嗰个时间咧，都要跟翻个说明书上边，有啲系15分钟嘅，有啲20分钟嘅，就真系要等到个时间，真系冇嗰条线出嚟，你先叫做话系阴性。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周公，等我摆翻啲护眼罩入柜先。 咪住，你就咁摆翻落去就算噶啦。 有问题咩？ 你唔使将佢哋冲洗干净再吹干咩？ 吓！ 你咁嘅反应，都知你连咧定期保养都冇做啦。你唔熟嘅话，不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护眼用具。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21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89%啊，同上个星期嘅气温嗰个感觉嘅湿度咧，都相当之不一样啊。咁啊，问一问崔杰同埋一问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今朝咧我都已经冇再揽呢个颈巾，你成日翻嚟见到我发冷咁样。 早啊嘛。 但系今朝真系，你啲寒气都冇埋，真系觉得凉意嚟嘅啫。 哦，系啊，我觉得而家朝头早呢一下咧，系嗰个你觉得凉，系因为有少少湿嘅感觉啦。 系啊，所以咧，点啊？寻晚咩啊？ 我话冇啊，寻晚咧个个都话 feel 到个震咧，我想问你 feel 唔 feel 到啊？ 我 feel 唔到。 哦，不过因为我哋瞓咗， 我哋瞓咗啊。但系咧今日朝头早我一起身咧，就见到我阿妈咧 send 咗个 message 出嚟。就话就话唔知咩地震咁样噶，即系佢应该系咁啊得哦，我睇翻先，佢净系打三个字啫，地震哦咁样。 系因为我今朝一起身嘅时候就洗板啊，即系我上翻去即系上网啊，睇下发生咩事啊咁啦。咁好多朋友都话 feel 到、啊，其实咧我寻晚都4点钟就醒啦，嗱、即系我有 delay 啦个人， 你因为我本身震完之后2个几钟你先起身。 唔係你聽我講，因為平時咧我係瞓超級好嘅，咁、我唔知道係咩事啦。總之我4点钟咧自己就醒咗喎，咁跟住咧我隔離嗰個咧佢又醒咗喎，咁、我就喺度諗啊，唔通我哋尋晚係咪睇埋嗰啲穿越劇咧？跟住睇到其實即係又發夢又成咁樣瞓得唔係幾好咧咁樣，咁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喂，我上網睇到啲人話地震喎、咁樣，跟住我話嚇係咪頭先4点嗰時啊？佢唔係2点几嗰陣時，咁其實後來天文台咧都有講翻，即係解釋翻點解嘅。 係啊，係咩惠州嗰度吧？好似係。 係啦，咁有嗰邊有4.1级嘅震，咁所以香港就會都即係 feel 到咁樣咯。 係啊，我細個咧成日都係話香港唔會有地震啊，個火山啊釘咗嘅咁樣。咁我就成日覺得啊，真係好安心啊咁。咁但係咧，你有冇發覺好似都近呢幾年多咗，就係話？好近我哋香港附近嘅城市咧，都话会震咯。 我都会感受得到， 系 咯， 喂，会唔会震啊震啊震到嚟噶咁样？我有啲惊惊啲喎。 真系唔知道，不过我寻晚就 miss 咗啦。 我都 miss 咗， 完全感受唔到，跟住连小猪都感受唔到。嗱，即系我以为动物 会唔会肺啊？ 更加敏感，系啊，更加敏感啦咁样。咁到我四点钟醒咗嘅时候。咁佢都仲喺我身边瞓緊，佢又好冧喎咁样。 咦，我发觉咁我隻狗都冇吠过喎、 啊。你隻狗系咪上床瞓呀、啊、因为。 我隻狗唔系瞓 sofa, 佢都。 哦 摇下摇下可能避震啦、 啊。feel 唔到啊真係。 feel 唔到喎。咁都系好事嚟嘅，如果 feel 到地震。 喺 香港可能會係即係都叫做暫時嚟講，我覺得冇乜嘢。但係震多幾次咧，你自己個心都開始怯，好似我咁咯。我話會唔會震到嚟㗎？真係話就話個地震帶唔喺度啫。咁但係你唔知㗎嘛？呢個地球係咪？ 係，所以等我一間翻到嚟再睇多啲新聞，同埋睇下啲網民，大家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啊、地區啊，甚至譬如有啲人喺屋企啦，我唔知道有冇啲人，譬如可能嗰個時間即係2:29啊嘛，話。 系啊系啊，咁上下系啊， 仲系啦，会譬如喺条街度，或者仲揸紧车翻屋企咁样，咁或者系有司机哥哥喺度，即系揸紧车，咁唔知佢哋嗰个感觉又系点样咧？咁 系咯，我以前咧，即系譬如喺日本睇嗰本书咧，佢头先就好似讲到新闻报道嘅时候，就系话到当佢有一个震动嘅时候咧，咁啊即系等于有啲咩 effect 嘅，咁佢头先就讲到话即系市民会觉得悬浮嘅嘢喺度摇下摇下，或者啲碗碟啊会发出啲声响嘛。我细个咧有睇过嘅，我记得咧话咩啲如果去到6-7级啊嗰啲位咧，其实就已经开始见到啲柜咧会腾空啊，腾空意思即系话开始有啲悬浮啊咁样，因为佢震得好犀利啊，即系将你嗰啲企喺度嗰啲屋企嗰啲大型家私咧都震下震下咧，好似有啲浮咗喺度。如果九级嗰啲就好恐怖啊，佢话即系成个世界好似无重咁样噶，佢都写到。 系， 所以好惊地震噶，我认 为 好惊噶。 会发生咁强烈地震嘅地区咧，咁我相信即系嗰啲地方嘅政府啊、市民，大家其实都已经有啲知识咧，去到睇下万一有意外嘅时候，佢哋应该点样做噶啦。 系啊，喺超级市场行紧嘅时候咧，突然间有少少震咧，你发觉全世界人都即刻企定停嘅。大家望下嗰啲悬浮嗰啲嘢系咪摇先嘅，跟住见到唔系咧，跟住又全部一齐行快，好得意噶。好，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都确定先 啊！呢啲嘢好啦，转头再倾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趣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百科 6:42，今日同 Kitty 倾完偈之后，我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好啦，头先又讲下地震啦，啊咁啱，我哋。晨光百科入面又有讲地震的、哦、火山爆发的时候今天都会有地震发生的，地震主要都是由于地球板块的漂移和重击而造成，在过去400年入面火山爆发造成数十万人死亡，而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加高达250万人。地震怎么发生的呢？当两个板块相遇的时间就会缓慢咁样互相去到挤压，喺呢个过程入边，板块之间嘅底部咧就会聚集起强大嘅能量。当呢啲能量对地壳产生咗压力，超过咗岩层能够承受嘅时候啦，岩层脆弱嘅地方咧就会断裂同埋错位啦。等呢啲嘅能量啊释放出嚟，并且咧就传播，咁啊令到地面咧就发生震动，地震咧就系咁样发生噶啦。可能有啲人话，喂，如果呢、這个地上面啊，呢、這个大地太过平静，反而咧就会令人哋有一种担心嘅感觉，系唔系呢？经常发生地震嘅地方，就好似譬如系地中海同埋太平洋沿岸，每日咧其实都会发生几次嘅小地震嘅。例如喺希腊，平均咧每一日就有4次嘅好小型嘅地震。当呢、這个地壳啊暂时平静落嚟嘅时间。 表示咧就系两个嘅板块正在用力啊，互相去到挤压，甚至唔肯让出一啲嘅空间俾对方，亦都即系蕴藏住啊。一个咧就系大地震嘅征兆啦。好啦，地震咧又会带嚟啲乜嘢咧？土石流、哦。在亚洲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当下午一些雷雨过了之后，其实有机会令到土地就变得松软，也都就是令到这个岩石更加容易风化。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容易令到山崩，携带着大量的泥石和石块的洪水就会在这个将这个山脚下面的房屋就有机会淹埋它。有时地震还会令到就是整个湖底下沉，所以呢这个地震都挺可怕的。好啦，地震咧，头先提过有啲系大，有啲细嘅，但系当中嘅原理又系啲乜嘢咧？一般板块碰撞嘅时候，地震呢、这个地震嘅波长啊吓，好快脆咧就会沿住直线传到去地面嘅，地面只会出现一啲微小嘅裂缝，并唔会造成强烈嘅地震。不过咧，当一啲板块之间嘅撞击太过激烈，地面上面就会出现咧就系好深嘅裂痕，呢啲裂痕啊，有机会有时深度咧去几百公里噶。向上传递的地震波会遇到一些障碍，于是乎就会分头前进。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我们的大地就会就是震动起上来了。而且还有分就是那些浅层、深层的地震。地震呢，香港人就不是说经常接触啦。但其实原来地震呢，他们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噪音会 出来的。地震的噪音就是怎样的呢？就好像迅速行过的火车通过隧道的时候那种的声音。啲啊低沉啊咁样嘅声音，并唔系房发出嚟嘅，而系地震波带嚟嘅声音嚟嘅。地震波咧就会用非常快嘅速度喺地底传到去地面，嗱可以穿过一切嘅，包括咧就系岩浆啦、土壤、水，甚至系空气。地震嘅时候，可怕嘅轰轰轰呢啲嘅声咧，呢啲就系震动空气嘅时候咧发出嚟嘅声音嚟噶。每一年地球上都会发生大概三十几万次的地震，咁你话大概咧就系五万次咧就会发生在日本。在全部的地震入面，只有1% 咧系我哋人类比较清楚可以感觉得到嘅啫。所以咧，当我哋对地震啊了解多咗啦，咁啊对佢嗰个嘅恐惧咧，又可能会少咗噶啦。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口绝无挂念，怯懦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 一世纪，等爱腐化。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且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首先听我一首歌，嚟自林峰嘅《有志未完》。咁啊，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嘅气温啊28度左右啦。最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啊，听日诶潮湿有雾啦吓。本周中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0%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3，咁啊真系都系绿色嘅，绿色就代表咧空气好啊吓。啊，早上嘅时间已经嚟到6:51啦，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都揾到咧就系讲下啲 IT 科技啲咩得意，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电话旁边咧打咗电话俾啊。我哋嘅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 IT 方面嘅消息，咁啊，其中有一啲咧就系关于我哋见到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哇，突然间停电，原来停电嘅时候咧，对于电脑啊，甚至乎我哋屋企有电脑啦，其实好多唔同嘅 server 都系有电脑嘅运作嘅。好啦，断咗电嘅，其实一般嘅电子器材，咁佢会遇到啲咩问题？咁突然间驳电嘅时候。又會唔會一有電嘅時候谷爆咗咁啊，令到啲電路板啊、嗰啲 IC 啊入邊容易損壞？其實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咧？ 其實都會有噶，最擔心就係我哋嘅硬碟啦，即係 hard disk 啦。咁啊，如果一斷電，萬一咧你係資料喺度讀取或者read 緊 write 緊嘅時候咧，你一熄電咧，最驚就係佢會傷咗個 hard disk。 哦，其实是真的会伤的，即是不是说客气说话你这样会伤的，这样是真的会伤的。 的确是会的，因为始终呢硬碟呢如果是用一些旧式，我很相信有些现在资料储存的地方都还是用一些 hard disk， 即是用一些碟硬，真的硬碟、有个毒头、万一真的一停电的时候它就停了在那里了。 那它停了电那它停了在那里。著翻電，佢可唔可以由翻嗰個位開始咧？ 就係、是、唔會咯，因為你可能因為你 read 緊嘅時候，你本身可能 keep 住有啲嘢寫緊入去，咁你唔知道你唔知道有啲咩噶嘛，咁佢無端端停咗，咁剛才寫入去嗰啲嘢就冇曬噶啦，因為佢唔知道。 你講緊嘅就 hard disk 啦，我哋仲有啲叫咩SSD 係啦，嗰類嘅其實碟咧叫細只啲嘅，其實係咪都係會遇到呢個問題噶？ 會遇到同樣嘅問題，咁但係因為咧佢冇。轉動嗰個碟嗰個情況咁嚴重，咁所以呢 SSD 呢就相對會好啲嘅，咁但係都係一樣嘅，咁萬一中間其實有啲嘢抄緊落去嘅時候，佢其實唔知道抄緊啲乜㗎嘛，咁變咗呢去到中間嘅時候又係斷㗎啦。 咁電腦本身入面有冇啲咩fuse 啊防斷電呢啲咁樣嘅叫聰明啲嘅裝置嘅咧？ 咁當然啦，坊間即係所有嘅主機板呢通常都會有呢個所謂嘅電路嘅保護。咁但係咧，都係都係嗰樣就係、是，當佢冇電嘅時候就冇電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嘅公司咧，如果係去擔心呢樣嘢咧，佢通常都會裝一啲後備啲員工應嘅裝置嘅，係啦，咁就確保咧佢有起碼啦，可能有10至15分鐘嘅時間俾佢熄機啊，之後先再熄咗部電腦。 咁如果呢一類型嘅情況，嗰、那個後備電一著，我哋就好似形容啦，啲燈會閃一閃啦。嗰、那個閃動嘅電壓改變咧，都會唔會影響嗰啲電路板嘅咧？ 咁如果用得後備電源咧，佢正常咧，佢去調換到後備電源嗰一刻咧，應該係無縫連接嘅。 咁啊，安心啲啦。其實咧，都引申咗另一個問題。我哋雖然就話而家啲電咧，佢突然間斷嘅，可能我哋本身都係要插220V入去埲牆嗰啲電腦咧，就有機會受到影響啦。咁但係我哋經常咧喺手提電腦上邊。 都会有个习惯，就是就咁冚埋部机，就咁冚埋部机，其实佢都仲系通紧电嘅。其实会唔会即系对个电脑又唔系咁健康各样嘢？定系即系每一次用完，我真系要完全熄咗部机，熄咗啦，跟住先冚埋佢咁样嘅咧？ 咁喺你系电用电嘅方法，即系呢个系纯粹。咁就同双机嗰部，即系双唔双机咧，又冇太大嘅情况嘅。 咁啊，即系佢可以俾你咁用，你就照用咁啊 ，OK 噶啦。 系啦，我有时都会系咁样做嘅。咁但系当然啦，我通常啊都会熄咗部机之后先至冚埋。 哦，你个人真系有手尾喎，好嘢喎。好啦，嗱个电啊，差唔多讲到咁上啦。但我发觉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喺俄国啊，咁啊俄乌嘅战争啦。咁啊喺俄罗斯嗰度咧，本身有一啲叫做网站咧，就我哋以前成日听啦，就系做咩嘅咧？就系嗰啲BT 啊。咁一啲 BT 嘅连结咧，系咪都系受到国际问题影响啊？咁啊，导致呢啲嘅 BT 网站都完全封闭咗，即系冇提供到服务，定系点样嘅咧？系咪有呢啲咁嘅新闻啊？ 哦，系啊，冇错，早排俄国嗰个网站开翻啊，系讲，因为主要个原因咧系有一啲嘅，而家我哋绝大部分嘅软件啊，都系嚟自于美国嘅，系啦，咁所以依家做紧一连串嘅制裁咧，变咗可能咧供应上咧，俄罗斯嗰边咧就可能受到限制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網站興起嘅目的咧，就係盜版啦，可以咁樣講，一啲盜版嘅軟件咧，又再流行嘅時候咧，咁呢個網站就開翻啦。 哦， 咁當然重申啦，係 BT 咧呢樣嘢咧，唔係講下載盜版，只不過咧，佢提供一個下載嘅技術俾你去下載嘅。 哦，咁啊，下載嘅技術咧，其實就幾好嘅呢一個發明。咁但係就下載啲乜嘢咧，就閣下就自己要考慮清楚啦。咁不過你都引申咗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既然即係俄羅斯都受到好多國家嘅制裁啦，咁佢哋有好多即係電腦可能真係用緊一啲美國開發嘅軟件嘅，例如係文書處理啊，或者係一啲音樂平台啊。咁如果你真係停咗嘅，咁啊就變咗俄羅斯入邊嘅國民就冇辦法用得到呢啲服務。 係啊，咁就變咗點解有一啲就會嘗試自己去研發，咁都有呢個目的嘅，就即係有呢個原因嘅，就係去擔心萬一真係就可能真係制裁啦嘅一個例子嘅時候，我哋都仲有第二條路。 哦，咁可以俾大家就繼續可以過翻啲即係俄羅斯人啊，過翻啲正常嘅生活，不過就用咗第二種嘅軟件啊，咁樣，咁所以呢啲嘅網站咧就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啊，又冒起頭來。咁不過如果你講到要下載嘅話咧，其實以前嘅年代就寬頻啦，而家都係啊，咁光纖啊，各樣嘢都有嘅。咁但係你話5G 年代都嚟到啦，咁4G 咧都仲係用緊嘅。咁4G 而家見到香港有好多嗰啲收費嘅電信供應商咧，佢哋4G 呢啲價錢都做到平咗好多啦。咁但係3G 咧，似乎都已經喺香港係咪算係消失咗咧？ 3G 咧其實都有嘅噃。咁如果咧你去到一啲 network， 即係啲信號收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你嘅電話咧會由可能5G 跳到落去 H， 再跳到落去4，再跳到落去3，即係有機會啊！你見到有3嘅時候咧，咁咧呢個咧就係代表你用緊3G。 哦，我行山嘅時候2G 都見過啊！我就知道原来呢个制式仲喺我哋香港嗰度 有嘅，有嘅，但系即系假以时日咧，佢都应该就会唔用 系啦，淘汰啦。喂，美国好似淘汰咗呢个3G 系啊，冇错。咁当然啦，嗱，有啲即系如果唔用3G、2G，有啲咩好处咧？首先就会频谱就会 release 咗出嚟啦。咁另外就系、是、如果真系唔用嘅时候咧，咁就少咗呢一啲二G 同埋3G 嘅息路咧。咁做嘅干擾又會少咗啦。 哦，咁即係可以對4G 啦，或者5G， 甚至乎將來嘅6G 咧，有一個更加健康同埋良性嘅運用嘅方法喎。 係啊，你可以咁樣講，只不過係咯，道理啱講咗啦，又出現咗6G 啦，又會出現可能真係7G 呢嘅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咁啲干擾又會繼續有啦。係 啦， 咁都係。 哦，咁所以咧，美國嗰度咧就決定就放棄咗呢個3G，咁啊令到佢哋即係集中火力啊喺4、5G 嘅服務嗰度咧，咁啊提高翻嗰個服務質素，同埋都冇乜特別大嘅用途噶啦。咁啊，3G 的而且確就算比 4G 咧都係速度係慢咗好多嘅。咁啊，時代嘅更替又喺呢個電信上面咧都見得到啦。好啦，咁我哋傾住今日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傾過。吳家頭，拜拜。 好，唔使，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

望望时间先，朝早7:08，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先同我哋睇睇啦噃。 好啊，先睇啊，今朝咧有宗交通意外嘅喺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啊开始挤塞，车龙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咁喺土瓜湾道咧，较早前嘅水管维修就已经做完咗，瓜环道去红磡方向，跟住码头角道嘅快线就已经解封。咁另外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嘅。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咧嘅交通都系正常噶。今日交通大致上系咁啦。 都几好，就咁睇落系有啲交通意外啫，所以就真系要小心驾驶，千祈唔好酿成任何嘅意外。 系啊，意外咧真系随时都发生啊，无论早啊。 冇錯， 會有 啊，冇錯啦。 唯有大家小心驾驶啦，系咪？ 我都觉得系。 系啦，嗱，小白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啦，就系网上咧最近就有一篇文，咁咧就有个人咧就讲出嚟，佢就话上个礼拜搭巴士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个婆婆上车，咁嗰个阿婆婆咧上车嘅时候咧就冇就系用现金嘅，咁佢咧就入咗1.2嘅硬币落去嗰个入钱箱嗰度啦，咁嗰个时候咧个司机就同佢讲啦，佢话咁样唔得噶，即系佢入咗唔系佢应该唔系1.2，佢入咗1.2蚊，佢入咗1.2蚊落去，咁之后咧个司机就话：，唔得噶，婆婆，你一定咧系要入翻原价嗰个钱，佢就应该要入3.6嘅，即系长者本身有半价啦，咁佢就应该要入3.6，咁点知咧佢就净系入咗2蚊，咁之后佢咧就同个司机拗啦吓，咁佢就同个司机讲话：，我不嬲搭车都2蚊噶，咁样，咁之后咧个司机嗰刻咧就即系竟然又好心平气和啦，就唔系大家冇闹嘅，但系咧嗰刻就话。喂，其实咧，你俾现金咧就要俾翻原，就要俾原价，要俾翻嗰个价钱，因为2蚊咧只系政府资助你嘅啫。公司咧，如果你入咗硬币咧，系收唔翻你嗰个差额嘅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但系啦，点知嗰个婆婆咧听到之后，佢发烂渣，佢又话：，哇，咁样我个仔都系我个仔揸巴士嘅，咁我点解冇得用2蚊啊？咁样。 吓， 咁呢个时候咧，个司机就话啦，其实佢系答咗一句好理智咁样答啦，佢就话。其实呢你个仔揸巴士呢佢都唔提醒你就唔啱啦咁样。咁之后呢嗰刻就好多网民啦就留言。佢就话呢其实系你用即系长者呢有时候呢真系唔好即系恃老卖老啦，或者唔好话以为即系逢即系老逢可以2蚊咁样。有时候呢即系其实你搭车如果系用现金嘅话呢你系真系唔可以用嗰个长者优惠㗎喎。 系因为头先你讲嗰个即系引述返嗰个司机大哥讲嗰个其实啱。因为政府系经过某一个方式咧，去到補貼翻長者嗰、那個嗰、那個價錢噶嘛， 係啊， 係咪？咁如果你係哇，純粹係諗住，如果係俾現金嘅話咧，其實個巴士公司咧係攞唔足佢嗰個車資噶。 係啊，其實係你係啦，現金係因為佢唔證明唔到你真係搭咗啊。 冇錯啦，咁而且咧喺即係你用一啲譬如長者嘅卡嘅時候咧，其實都某程度上經過一個手續噶嘛， 係啊， 證明到你係嗰個年紀啦，係 啊， 咁亦都係合資格嘅人士啦，咁樣，咁用翻一個啱嘅方式咧，去到叫行使呢啲嘅优惠，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咁你第一你咁上巴士，可能我个样生得，譬如我自己咁咯，我个样如果生得好老嘅，咁我又谂住又入2蚊入，咁其实讲唔通，系咪先？唔知噶嘛，即系都要。要睇翻嗰人係咪合資格嘅人士嚟噶嘛？ 係啊，其實有時搭巴士咧，你會見到有啲好似好後生嘅人士咧，即係你覺得哇，佢都未夠六張嘢嘅喎，佢竟然係用2蚊嘅喎，佢嘟卡嘅時候你會聽到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就心諗哇，原來咁老噶啦咁樣，咁但 係保養得幾好喎、啊？ 係啦、啊，應該咁樣講，保養得幾好。咁不過就但係呢個優惠希望大家係善用啦。不過其實而家咧就好啲嘅，咪有綠油卡嘅，係 啊， 咁真係要登記咗。咁我諗你，我諗嘟得2蚊嘅人咧，而家都合資格嘅，即係冇得。系唔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不过咧，都有啲人就提议，即系同嗰个婆婆讲话，即系既然你个仔揸巴士嘅话咧，点解佢冇攞一张家属卡嘅咧？即系佢应该有张家属证可以。 系咪因为结咗婚啊？结咗婚系咪只系横向同埋即系俾自己子女啊？ 系啦。可能是啦，所以他就冇啦。咁但系咧都的确嘅，佢个仔都应该提醒下佢吓，搭巴士嘅话咧冇八达通嘅话，即系冇长者八达通啊，就应该要俾翻原价咯。咁同埋不过咁嗰个婆婆咧，最后其实佢本身就唔系话发烂渣嘅。咁好彩佢听完嗰个司机咁样讲咧，就话佢啊你咁样唔提醒你唔啱啊咁样。咁好彩嗰个婆婆听完个提醒之后咧，都系乖乖地咁补翻个差额俾佢。 哦，系啦，咁下次准备定即系如果系真系合资格嘅，就准备定个长者卡咯。 系啦，咁同埋起码你要知道。 呢个规则，就唔好谂住啊，即系可一定两蚊噶啦咁样。 冇错啦，两蚊嘅定义咧，都系喺一个即系適当嘅时候咧，去到行使你嗰个嘅优惠嘅。 系啦，即系系啦，唔好滥用啊！有 冇错啦，又唔好又唔跟人哋嘅方法去用。 系啦，即系跟翻规矩，咪大家攞到最啱嘅嘢咯。 咁啊系啦， 系咯，就系咁咯。 好啦，唔该晒 Toby， 好嘅提醒，好多长者咧搭车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呢一样嘢啦。吓，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啊，哇，真系都暖咗好多，同埋湿咗好多咯，开始系嘛？ 今日喺街嗰度咧，见到好多都系短袖衫啦，已经。 哦。 睇睇我而家呢边睇到咧，就23度，你嗰边几多度啊？ 21呢度。 哦。 23会高啲喎，你嗰度。 有啲温差喎、 啊。系啊。 不过咧，今日起身嘅时候，或者呢两日都系感觉到有啲暖意嘅。咁我琴日咧已经做咗一个动作啦，就系将好多嘅比较厚啲嘅衫咧，都已经递咗佢收埋啦，已经。 嗯。 系啊，虽然咧就系话未食五月粽，寒衣米入炉。 系啊， 但系咧我都留翻一件就算啦。 不过你本身都系唔怕冻噶嘛，钟哥，所以 OK 啊。 都可以咁讲嘅。咁所以今即系都系睇体质啦吓，各人自己睇情况啊。而家睇咧就20多度，23，我呢度睇23，你要睇21系嘛？ 系啊，21。 都系见到二字头啊，相对嚟讲都系已经暖咗噶啦。咁大家起身嘅时候咧，都不妨即系感觉一下温暖。未必一定要穿咁多衫，我怕你噏到出熱痱啊！晏晝啊，咁但係都係啊，好似小白咁樣，如果都仲要攬口頸巾，你今日好似冇攬啊嘛，係 冇啊，冇攬啦，而家因為真係見到二字都攬嘅話咧，就真係係有啲過分嘅。雖然我入到入嚟，我哋呢度啲冷氣比較凍啊嚇，係啦。 係咯，不過如果你真係驚，哎呀，突然之間會驚攝親嘅，唔緊要，唔使一定攬住喺身，蓋住喺身邊都得嘅，咁你感覺到。但而家覺得涼涼地嘅時候，你咪可以攬翻佢咯。 係啊，咁啊都啱嘅。咁啊，大家都要準備多啲，兩手準備係最好噶啦。咁啊，聽日開始要準備埋嗰啲濕嘅嘢添啊。 啊，係喎、啊，聽日回南咯，好似話天氣潮濕喎、 啊。係啊，啲抽濕機要攞定出嚟啦，而家。 係啊，係啊，可以大家。都不妨咧，即系做下换季嘅准备嘅。 啱啊，好啊，咁大家一齐好好地准备一下啦。唔该晒，钟哥。好，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雾，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潮湿有雾，咁啊，本周中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就代表咧系空气好嘅早上嚟噶。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大家要身体健康啊！ 上两个礼拜咧，其实阿精伟都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大龙凤剧团啦。咁啊，无论系里边嘅大老官又好啦，又或者咧系一啲著名嘅剧目咧，都有讲到嘅。咁啊，之前系讲系咪凤国恩仇未了情啊？ 冇错啊，之前系大龙凤嘅一个名作啊嘛，嘅何文嘅名曲啊。 系咁今日咧又有另外一出咧，可以阿精伟咧带我哋认识一下。 冇错啊！嗱，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大龙凤剧团另一套嘅名作咧，就叫做《燕归人未归》。系啦，咁你听个名，大概估唔估到个故事讲咩啊？ 系咪有个人唔肯翻屋企啊？燕子翻咗屋企，但系个人都唔翻屋企，系咪去咗躝街？ 嗱，你唔好话呢啲咁样嘅，即系名编剧作家，佢哋威就威在呢度。你其实你真系从个名字你就已经知道个故事都90%噶啦。 啊，讲咗90%啦，已经 讲咗90%噶啦，就系燕，即系真系燕子翻嚟嘅时候，个人都未翻咯。 吓，咁但系发生咗咩事唔翻先？ 系啦，嗱呢个故事咧就大龙凤剧团嘅作品啊嘛，咁之前咧有提过咧，就系大龙凤就系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啦，系咪？咁啊，麦炳荣咧就系比较牛精啲啦，即系霸气啲啊咁样嘅一啲即系角色类型会做得比较出色啦。咁所以咧呢一套咧，其实都系佢都系做一个点讲咧，比较都会。都会是两个有啲对骂搞笑啊，但是中间就会同其他角色有啲唔同 的一些火花會出來咯。因為呢牛榮呢他做的、角色呢是這個西涼的太子，是的，他是西涼太子魏劍雲。那這個魏劍雲呢其實、發生什麼事呢，就是西涼呢以前就、被匈奴就侵襲啦，咁太子魏劍雲咧，咁佢就即係受傷啦。受傷之後咧，就即係最興嘅橋段係咩咧？就係去到一個山村嘅時候，就有一個村女去救佢啦。咁村女咧就白梨香，咁白梨香咧就鳳凰女飾演噶啦。咁樣咧就救咗佢啦。咁呢個男女主角就出現咗咯喎。咁兩情相悦咧，就當然係結婚啦。咁結婚之後咧，咁阿西涼王咧。就因為頭先講啦，西涼就俾呢個匈奴侵襲噶嘛，咁佢咧就好想啊派阿太子咧去迎娶東齊嘅珊瑚公主，即係借兵嚇，好通常都係咁樣噶啦，即係聯婚咁我可以啊用你嘅兵馬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西涼王咧就諗到呢條橋，就希望咧阿太子魏劍雲咧就可以去同東齊嘅珊瑚公主結婚，咁啊一齊咧可以合兵對抗呢個匈奴嘅，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阿白梨香咧其實就已經大咗肚啦，阿白梨香個哥咧白志成咧。咁就係、是、即係佢個後仔啦，咁同阿太子建議啦，同太子建議咧，不如我同你咧扮住對調身份先， 又係對調身份， 係啦，冇錯啦，以前好興呢啲橋段嘅，對調身份之後咧，就一齊瞞過呢個東齊公主咁樣啦，希望，咁啊，但係咧，當然喺呢、這個即係。門佢就準備出發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有呢、這個同個戲名好有關係嘅，就係阿梨香咧就同阿劍雲約定，喺翌年咧，即係春宴歸來嘅時候咧，就係佢哋重聚之日啦，即係咧，即係燕子翻嚟，個人就翻嚟啦，係佢哋就 make 咗呢個咁嘅 promise 咁樣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嘅求婚啦，即係阿太子同阿舅仔咧要去即係求婚啊嘛，同阿公主嘅時候咧，咁阿公主咧都唔係傻噶嘛，咁公主咧就識破咗呢個計劃啦。咁後屘咧亦都知道咧，阿劍雲太子咧佢係喺山村嗰度咧係有阿白梨香呢個嘅即係正妻咁樣嘅。咁佢咧就要求啦，咁啊就要求呢、這個。劍雲咧係要拋棄糟糠，先至可以借兵。咁啊，公主都出得呢啲辣椒就唔放在，計再辣少少咧，就係、是直接去揾阿梨香添。咁啊，同阿梨香講咧，咁啊，即係提前搞掂啦，就呃咗佢個仔，就要帶走。咁樣咧，佢就呃自己係西涼人啦，呃自己係西涼人，咁樣咧就即係我係你姑仔啊咁嗰啲咧，咁我要帶走你個仔咁樣啦。咁之後咧就將佢帶咗，將個仔咧其實就帶咗翻東齊，佢本身係東齊公主嚟噶嘛，係咪？ 係。 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帶翻東齊，咁冇理由無賴白氏公主有個仔噶嘛，咁梗係唔得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平擺一邊喺條街度咁啊算。咁平擺一邊喺條街度咧，又咁啱就俾阿志成咧就執到喎。志成就即係阿白梨香個阿哥啦，咁就執翻呢個仔喎。咁佢本身就唔知佢係梨香個仔嚟，因為都冇見過，係咪？佢哋兩個已經去咗求婚啊嘛。咁啊，西涼同埋東齊咧，即係就大破匈奴啦。咁阿劍雲咧就被逼同阿公主成婚啦。咁都你又借曬兵咁樣， 係冇辦法啦。 係啦，咁樣。咁之後咧，阿梨香咧就喺呢個殿上面咧，即係就。讲出成件事啦，就系、是、阿公主点样呃我攞走个仔啊，又点啊，因为中途咧又即系派人去想刺杀阿白梨香咁样噶嘛，公主，咁所以咧就后屘咧就系、是、得到公主嘅手下宫女做证咧，咁所以梨香同埋剑云同个仔先至可以一家团聚嘅，因为后屘咧就发现咗呢个白志成。抱翻嚟嗰个仔，原来又系即系佢哋一 pair 嘅仔啦，咁所以就大团圆结局啦。好，咁啊，即系为咗呢个燕归人未归咧，其实我都喺网上面啦，都揾咗啲入事，亦都听过一啲前辈嘅说法啦。所以咧，下一次咧又可以将燕归人未归嘅一啲即系幕后创作呢啲嘢咧，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喎。 好啊，原來咧即係就咁聽就以為係燕歸人未歸好似好慘咁啦，咁其實咧都係 happy ending 嘅。咁不過到底有啲咩日事或者其實係咪有啲咩外傳啊，定係有其他版本咧？我哋睇下下個禮拜再同精偉傾過啦。唔該曬你。

好麻烦嘅，因为我成日都系咁觉得，唔知你嗰个病啦，虽然而家望落去，哇，系咪真系会好翻咧？是的，但是會不會後遺症啊，或者影響有多深遠啊，不知道的。如果給我選擇，我就情願做足安全措施，那就不要驗疫最好了。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一，農曆2月12日，適宜定盟、納彩、拆卸、修造、動土、安藏、入殓、除服、成服、安葬、破土、做仓， 今日都唔错喎， 心情愉快就好。今日忌作灶、开光、嫁娶、开市、入宅， 避开唔做就得啦， 唔使咁夸张嘅。今日都系白色情人节， 只要你系有情人，日日都系情人节。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海域凌晨两点几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本港天文台凌晨2:29录得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4.1级地震。初步分析，震央位于香港东北偏东大约92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800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尼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和碗碟发出声响。深圳今日起在全市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交和地铁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根据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通告，检测将会由今日至到今个月20日进行，全市人员将会按所在街道社区通知，分时段完成各轮的检测，检测完毕之后立即返回居所。全市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除了防疫工作人员之外，都居家办公或者就地转为社区义工，参与防疫和社区服务。另外，全员检测期间，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公共服务类企业和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本港新增32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9000多宗是经快速测试平台情报，再多264名染疫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死亡人数增至3780人。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近日确诊数字维持大约30000宗，预计未来几日大致维持呢个水平。形容疫情初步可以控制到冇再爆炸式上升，但情况仍然脆弱同严峻，未见明显嘅下跌，因此唔可以松懈。医管局话，视乎临床药物指引，未来会向指定诊所嘅合适求诊人士处方新冠病毒嘅口服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会在星期一在意大利罗马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沙利文在会前警告，如果中国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后果。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白宫正是密切注视中国是不是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或者经济支援，以帮助逃避制裁的影响。他说，华府已经同北京直接同私下沟通，美方不会允许任何国家补偿俄罗斯因经济制裁承受的损失。拜登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说，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影响将会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的议题，预计不会有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布会面内容的时候没有提及乌克兰局势，他说双方这次会面将会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咧就都系正常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封路方面，较早前土瓜环道的水管急修就已经做完了，土瓜环道去红磡方向跟着码头角度的快线已经是解封。至于在观塘道就有道路工程，由上午的10点半开始至到下午的3点半，观塘道来回方向跟着九龙湾港铁站的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跆拳道你会见到比较常见的项目都是搏击为主，而他们的搏击通常都是踢脚多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空手道运动员 Cyrus。 疫情下的我们， 我广东话都是家里我回来的，即是我爸爸妈妈都会说广东话，他们一起讲广东话和我们吃中菜。 他是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阿龙。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情歌本身同听嘅人都一同成长。 相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身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请可留下，你亦记得。 是 Nicola 基于对九年前林峰一首幼稚园的回忆，尝试将当中的爱情故事延续和升华。九年后不再苦苦纠缠，学习放手祝福。作曲监制邓志伟，填词曾咏欣，编曲叶树辉。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林峰《幼稚未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7%。早晨啊， 喂，钟哥 Kitty， 早晨啊， 系， 喂，讲下呢一个咧地震先啊，因为琴日咧我啊2:00嘅时候真系感受到地震啦。 哦，你觉得你 未瞓啊？ 唔系啊，我真系震醒咗啊！ 哦，咁劲。 真噶，因为有啲区域系震得劲啲，我即刻上网睇翻，即系佢话柴湾啊、将军澳啊、尖沙咀啊， 九龙塘啊呢啲地方就震得劲啲。咁当然因为系唔知道地段嘅问题啦。咁我先问下两位拍档先，你哋感唔感受得到啊？琴晚 我今朝睇新闻先知道， 嗯， 一路瞓系啊。 你都系啊 ，Kitty。 我都系啊，但系我就话头先我就即系同阿小白通电话咧，我话我寻晚好诡异地咧四点钟就醒咗，系啦，咁我就以为系咪我瞓之前咧就睇嗰啲穿越剧啊嗰啲咧，即系睇到自己个脑不停喺度谂，跟住但系我隔篱嗰个又系四点零钟醒咗、啊。咁跟住咧，佢就即系我以为我哋啊，系咪一齐睇嗰套剧，大家都瞓得唔系几好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就喺嗰、那个时间就即系碌开电话就话唔系，原来头先咧大家都话 feel 到有地震咁、咯。 咁但系你两个都 feel 唔到 ，feel 唔到啊！小猪都 feel 唔到，小猪都瞓。 喂，但系通常咧，小动物系话会有一啲咁样嘅警觉噶嘛？ 佢仲瞓得冧过我，佢四点都未起身。 你会质问佢点解佢唔通知你啊？ 冇太安心，唔系同埋因为佢唔系喺地下，我相信，因为佢都系上床瞓嘅，咁、所以又有被窦又包住啊，咁样佢就即系感受唔到咯。 夸张、哦，琴日嗰个震系，我首先讲啦、 形容下。 形容就系俾人震醒咗咯， 吓咁严重啊！ 唔系，因为啲人话系左右摇啊嘛， 系啊系啊，跟住咧我即时喺度谂啦，系有鬼啊！我即时第一个反应，喂、做咩啊？系咪有灵异事件啊？第二再谂嗰样嘢系咪即系琴日都做咗一日嘢？系咪？唉，做咗一日嘢好攰，有阵时咧好攰咧，你瞓落床嘅时候咪会自己好似觸電咁樣震咗一下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啲情況，我就有嘅。咁啊呢啲就唔太健康嘅情況嚟，有陣時好攰，搭落床，突然間好似扎醒嗰一下咧，即係自己 feel 到喺度震啦。咁我都即刻唔睇電話字嘅，我想即刻瞓翻，因為即係今朝都要做嘢啦。咁你即係就算有咩好，冇咩好，咁日子都要過噶，係咪先？咁我諗住瞓翻啦，跟住瞓唔翻喎。到又系到三四点嗰啲时间咧，喺度点下点下喺张床嗰度唔知做乜嘢喎。咁琴日又冇饮特别多咖啡啊，又冇饮好多茶嗰啲，我都唔知搞乜鬼。琴日成晚都瞓唔到，跟住先唉忍唔住啦，即系玩一下手机。跟住原来咧，即系全我网络上边即系 IG 啊 Facebook 全部人都喺度问紧同一个问题：你 feel 唔 feel 到有地震啊？跟住下边咧，啲人就系咁回应，有啊！ 你话以为系灵异事件啊嘛？咁你有冇一起身就即刻去厨房攞对筷子夹自己中指睇下有冇事啊？ 冇啊！我即刻扮瞓翻啊！通常有灵异事件咧，我自己人生嘅一啲经历咧， 都系暂时 系啊，跟住第二日就会冇事噶啦。 我唔系喎，如果我听啲人讲话，如果你 feel 到有啲咩灵异事件咧，又唔关你事，原本唔关你事嘅，你觉得你嗰个大声讲粗口 嘅？我冇啊，我冇咁样做到啊， 都冇啊， 好单纯啊，谂住大髀感过头，跟住听日就冇事啦。我估普遍人遇到呢啲都系咁嘅，咁啊。跟住天文台都出嚟讲啦，话真係嘅有震感嘅咁样咁啊、事实上呢好多个讨论区啊同埋社交平台呢市民都有反映呢个情况，亦都有网民呢笑指已经系凌晨时分，一度以为自己撞鬼，即系同我个 situation 一样咯，系啊。 唔知昨晚做轻谈嘅同事觉得点佢自己 咁唔同喎。 自己一个喺直播室可能佢都有呢个感觉。 冇理由㗎，我唔系播緊夜夜痴缠点解会咁样呢 哇，真系好惊喎！如果你话嗱，试想象嗱，两位拍档，你都谂下，如果夜晚黑直播室就得你一个人喺度播歌啦，咩歌都好啦，突然间就震，因为琴日其实九龙塘都有叫做震动嘅，因为我隔篱台有个朋友就啱啱通宵更咁啊，又系做音乐节目咁样，佢都话系好 feel 到好明显咯。跟住过多一两个钟头就递嗰啲纸仔入嚟啦，天文台有啲嗰啲 通报啊， 咁样系啦，要报嗰啲嘢咁样，即系等于我哋平时打风要报嗰啲嘢咁样。咁啊，我唔知我哋自己台个同事有冇感受到啦，我冇社交平台啊嘛，系咪先？即系通常呢啲你都要睇下人哋社交平台 po 出嚟，你先会知道咯。咁样 系。 咁但系呢啲就香港有少发生嘅咁样。咁啊嗱，香港咧有啲嘢咧就少发生嘅，咁啊都发生咗啦，即系譬如地震咁啊。但系有啲咧明明喺度嘅嘢又消失，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点心啊。有一啲咧經典嘅港式點心咧，琴日咧我睇到有報章報道咧，喂有好多都已經食唔翻咯，同埋咧已經唔見咗啊咁樣。包括有咩咧，就係呢個牛骨水啊。我想問一下鍾哥同 Kitty， 你中唔中意食噶牛骨水？ 超中意。 我唔食啊。 啊， 係啊。 我冇食到咁入啊！ 哦， 平时嗰啲咩猪骨煲咧，我见人哋咪攞支嗰啲饮管去啜佢嘅。咁我冇咁样做。 你讲嗰啲系譬如煲汤嗰、那个猪骨去吸佢骨里边嘅骨髓 啦。一样嘢嚟噶。 阿 O 讲嗰啲咧系抽咗出嚟一条 一条条 软淋淋咁样 嘅。哦，咁我都冇、啊。哦，系啊，我唔食内脏啊嘛，佢唔系内脏，但系佢都好入。 喂，佢又唔算系内脏。 佢唔算啊，佢唔算啊。系啊。 不过阿 O 讲开咧，咦，我又真系好耐冇食过啊，真。我真的很久没吃过、 啊、我直头可能很少在茶楼会见到有得剔添啊！呢、這个牛骨髓， 你在街市有冇买到啊？ 我冇咯，我都唔食、哦，我冇留意啊。 就算有咧，佢都唔知道，因为佢唔食啊， 你可以问佢啊，老细有冇牛骨髓买啊？有啊，跟住你要几多啊？冇啊，我问下啫，咁、睇有冇得买都好啊。 好啊，你下次做 得 个 得个支持 咁啊，仲有好多已经消失咗嘅港式点心啦，包括。咧、呢个猪润烧卖咁啊，我估钟哥一定有记啦， 有 大块猪润，跟住冚住一嚿嘢喺下边啦，嗰嚿嘢我估有啲猪肉啊，有啲鱼胶啊咁样咯。咁啊 ，Kitty 有冇食过啊？猪润烧卖 我都唔食内脏，所以冇食猪润。鹌鹑蛋烧卖我就食。 唔系你阿欧，你喺烧卖关注组噶嘛？你应该有提及啦，即系冇咗猪润烧卖。 有啲地方仲有嘅消費關注組話，但真係唔多啦，真係唔多啦、可能要好啲好傳統嘅酒樓，或者即係好似中環嗰一間就仲有得食嘅咁樣，中環定上環啦，咁大家去了解一下啦。咁、有一樣咧，我發現細個超級超級中意食，但已經冇咗啦，但係我好想揾翻出嚟食、有一樣嘢咧叫紙包骨。 哦， 紙包骨有啊，有。 而家有咩？好少喎、 冇啦，真系。 不过其实我好耐冇饮茶，真嘅。 哦，呢个真系好少、 你下次入去酒楼嗰度，你同做翻 Kitty， 你问一下，你话有冇纸包骨啊？咦，梁生想食啊？ 唔系， 问 一 下 啫， 得个知字。我对上一次饮茶系几时咧？就系、是、疫情诶呢一波疫情之前， 系 阿 O 叫咗我去，都成年前啦。 哦， 叫咗我饮茶。嗰次咧，我仲想叫佢食嘅时候，你知阿 O 咧又系滚水六脚，走啦走啦，跟住我都冇食过。 我真系要开工啊！ 佢真系好烦嘅，成日约人食嘢都系约喺开工之前。 滚水六脚话走啦走啦。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下次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下次再饮得耐啲。喂，不过呢个纸包骨咧、我细个真系超中意食噶。跟住我睇翻下边啲网民留言啦，咁、下边啲网民梗系劲讲话啊，其实牛骨髓咧依家边间仲有得食、 啊， 唯独咧纸包骨咧系全部人都已经话冇晒咯。嗱， 呢 个纸包骨咧，可能有啲后生啲嘅听众朋友可能唔知道，我轻轻讲解啦。其实佢用个纸袋入住，咁入边有块类似猪扒咁嘅嘢啦，就落劲多嗰啲五香嗰啲味粉嘅、总之咧，我细个食纸包骨咧，每次食完咧，就要饮汽水嘅。点解咧？因为要解翻啲味精，因为超级多味精，但系佢系好好食。总之，我记得旧时细个饮茶咧，某两三间酒楼咧，啲僆仔咧系。直情攞隻手咧，攞住嗰碌骨係咁勁選咁樣咯。 佢都未算味精多，紙包骨未算， 係咪啊？ 係濃味啫， 好多調 味料，好多調味料，但係味精又唔算多嘅。 係啊，咁啊呢啲都已經消失咗啦。咁仲有消失嘅，仲有好多嘅。咁包括呢個炸種，嗱呢個我就真係冇食過啦。 哦， 炸種， 炸種你都冇食過啊？ 煎種我就有食過，煎種而家都仲有嘅。炸種啊，真係 其實炸種就即係你都講咗俾你聽啦，攞隻種切咗一忽出嚟炸咗佢， 好食哦。因為外邊就脆啦，咁你裏邊就都仲係軟，即係又有啲餡咁樣，係幾好食嘅。 咁啊讲埋呢一个啦，咁啊包点类都有代表嘅，就系呢个麻蓉包啦。 哦，呢、這个真系佢麻蓉咧，而家咧唔系黑芝麻麻蓉，我哋讲紧小云，因为我以前我婆咧好中意食麻蓉包嘅，咁、令到我都中意食麻蓉包。咁但系我哋中意食嗰种麻蓉包咧，真系一搣开嘅时候，佢系少少啡啡地色嗰啲芝麻蓉嚟嘅，就唔系而家好多时见到佢话系麻蓉包，但系其实一搣开咧，佢系黑芝麻嚟嘅，系、两种香味嚟。 你哋想食麻蓉包，我可以买俾你、 啊。 我最近。在附近一个好净系做外卖的一个小店， 系 诶买过一个好大个，好大个 麻蓉包， 麻蓉包好大个。 咁佢系黑麻定系咩先？ 唔知道，因为佢好大个包，里边得手指尾。 黑色嘅买咁翻嚟， 佢好大个包，哇麻蓉包，俾咗个好大个，哇正啊咁样啊，搣开咧。里边个麻蓉咧，系得手指叮咁多，真系 咁又唔得。 跟住我怼咗一个包， 成个晏昼唔使食饭， 但系都抵嘅， 食嚿粉嚟嘅。 麻蓉包就系中意佢甜到喊嗰个质地啊嘛，同埋好似食紧啲沙咁样咧， 系啊， 甜嘅沙，即系佢格格格格咁样噶嘛，食落去个口感即系有趣嘅。 即系要系皮薄馅靓先得， 系啊，咁啊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已经消失嘅港式点心啦，咁即系有机会如果大家话喂唔系啊，欧边度边度仲有嘅纸包骨。你喺街嗰度见到面呢，你 听住声啦， 係我真係好挂住呢班粉。 花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定次序，把鲜花收于车里，转街放雨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很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可补救吗？很失败，怎么要说的已变笑话 ，baby？ 可否放胆？手里对你说出了字句，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Yeah, 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很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听到吧？不讨厌吗？惊喜吧？猜不到你总想有个家 ，baby！ 今天放胆。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啱听过有歌定叶宏星嘅 Yes I Do。 早晨啊 ，Barbie。 早晨， 早晨，早晨 ，Kitty。早晨，钟哥。我知道咧，大家一定都有尝试过一种好尴尬嘅经历咧。嗱、无论呢一样嘢咧系由你自己去发生，定还是系你身边嘅人发生咧，总之呢个场景咧都系尴尬异常嘅，就系一个非常之正常嘅生理反应，就系放屁啦。 哦，经常都会遇到噶啦、应该有，应该大家都有， 系啊， 应该大家都有一套处理自己要放屁嘅。套路噶啦， 即系每一个家庭都有个独门秘笈啊嘛，而且咧通常都系会喺啲家人身上互相咁样，即系攞嚟试过，即系譬如屋企诶唔想有呢个尴尬嘅情况出现嘅话咧，咁可能就喺屋企试过有啲方法去避免啦，可能行远啲又好，或者睇下点样去处理咗佢啦。咁但系咧，即系不得不讲咧，我觉得自从疫情以嚟咧，即系当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一方面咧，大家人与人之间个距离可能真系拉远咗少少啦。 嗯。 咁二来咧，就系因为戴住个口罩咧，就我谂对于侧边嘅气味系会零舍敏感嘅。 嗯。 即系因为你都会好留意到得啊，侧边你好似啲专家话斋，如果你隔篱屋都闻到斑碱味咧，即系话隔篱屋嗰啲气流咧都入到你屋企啦，咁即系咁嘅警觉性啦。咁你就会谂，有时咧你喺譬如我有时咧搭港铁咧。好多時候我都會留意身邊嗰啲人咧，有冇啲咩特別嘅氣味嘅，即係估物論係香水味啦，或者係頭先我今朝講嗰樣嘢嘅氣味啦，定還是有啲怪味咧？即係你都會即係刻意咁樣可能覺得有啲唔妥，不如行遠啲啲咧咁。咁嗱，疫情期間咧，你就真係有一個空間去可以移嘅。嗱，或者咧，如果有啲朋友係試過喺啲升降機啊呢啲公眾場所去發生咧。咁有少少避無可避啦，除非你即刻撳另外一層樓，然之後就出去咁樣，咁就可能可以避免到呢一種尷尬，或者如果真係好唔鍾意嘅話呢，咁就有冇睇即係第啲方法可以避呢咁。咁呢近來呢就有一樣新嘅發明呢，可能可以即係率先喺呢件事未發生之前呢就避免咗呢一個尷尬。 咩你 check 到嗰個環境係有冇屁嘅成分喺裏面，所以你唔入去。 但係我知道呢之前呢我見過有啲糖呢，佢話即係你食咗落身體裏面之後呢，咁佢你之後發放出嚟嗰啲氣體呢係啦，就會有一陣香味嘅。系啦， 咁你仲此地无眼，本来冇嘢， 唔系咁 呢阵香味，你放屁？ 起码香啊嘛，咁可能佢以为我系咪嗰啲香水啊，定系乜嘢？一阵风咁飘埋嚟咧，起码冇咁尴尬先，起码唔臭先啦、 啊。呢、這个都系一个自身嘅，即系其实都系爱护你身边嘅人嘅一个举动啦。咁、我今朝讲呢样嘢咧。我覺得都係一個防患未然嘅做法嚟嘅。嗱，女士就即係都知道有一樣嘢咧，有個用品啦，叫做係一啲護墊咁嘅嘢啦。咁都係即係類似嗱，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總之任何係有相關用途嘅嘢，或者都係攞嚟即係總之有啲特別用途啦。咁而家咧，外國咧，其實美國就推出咗一個新嘅產品。 嗯。 就是、叫做活性炭嘅护垫，咁佢嘅主要用途咧，系啦，佢嘅主要用途咧就系话俾你垫喺个裤嗰个位置啦，吓、啊，即、就、系、是、你着裤嘅位置咧，即系总之或者系可能你嘅 pat pat 嘅后边嘅位置啦，咁系冇所谓嘅，你点用都冇所谓，即系等于活性炭你摆只鞋，你系冇所谓噶嘛，摆、喺个鞋笼里边啊，或者鞋踭都得噶嘛， 系， 咁咧就达至到呢一个咧。真係可以話吸走呢個異味嘅效果啦。 嗯，咁我又有問題啦。通常咧，即係嗱呢啲放屁嘅情況、你未必日日都會成日 keep 住放噶嘛。即係嗰種尷尬就係你預佢唔到，即係你平時可能都冇嘅，突然之間可能係唔知前一晚食咗啲乜嘢。係 ，Bobby， 你冇事嘛？ 係好神秘啊！ 系咧，佢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佢分咗做两种款嘅。嗱、头先阿 Kitty 就话佢未必会觉得成日都会用，或者你预知唔到啦。 系，除非你日日贴咯。 嗯， 冇错啦。嗱，佢系分咗一个，好似你戴 con 咁咧，有呢个日抛式，同埋呢个月戴式。 哇，越大又好核突、啊，即系嗰个可以重用嘅意思系咪？ 冇錯啦，嗱，即係話咧，日拋就好明顯，顧名思義就一日就撕咗佢啊，抌落啊十桶啊，抌咗佢啦。咁啊，月拋咧就係話真係可以重複咁樣使用嘅。 嗯。 而咧嗱，呢兩種嘅產品咧，即係價格咧，嗱好笑喎，佢都係利用呢個消費者嘅心態喎，即係嗱，月拋式咧只係呢個日用式嘅雙倍價錢啫、 哦。 但係你可以用一個月喎，然後咧。你呢個嘅日用式咧，即係圍到嗱，佢真係幾得意嘅，我覺得佢都圍到成百幾蚊港紙一片㗎。 嗯，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一循環使用就即係兩百幾咁樣啦，即係咁嘅意思啦，咁有一個咁樣嘅發明。 唔、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簡單啲，如果有生產商聽到我咁講咧，麻煩分翻錢俾我。 我諗到 咩啊？ 你講先啦，不過。 点解唔成条内裤都用活性炭做咪得咯？ 我就系咁谂啦， 你都系咁谂啊？ 系啊， 我分一半俾阿 Kitty 啊，大家 share 咗。 系啊，系咯。 点解唔成条内裤都系用活性炭？咁咪冇嘢咯？ 系咯， 因为你如果嗰块嘢重用咧，譬如我今日着呢条裤，听日着第二条裙，跟住系啦，系啊，咁啊黐嚟黐去，咁佢可能都冇乜黐力啦。但如果佢成条裤唔同， 系啦，咁得唔得咧？ 我觉得咧，佢特登咁样即系要 label 翻有一个咁嘅功能嘅人嘅嘢出嚟咧，就系唔想佢变得太大众化，即系始终都算系一个新嘅技术同埋一个新嘅噱头啦。 哦，即系食一浸先， 系啦， 你好有需要咪买咗呢个先咯。 啊，跟住之后觉得诶，不如都可以咁，跟住咪又出第二代咁，然之后你嗰啲咧平时用开嗰啲诶几好、啊，等我又买埋呢个先。通常都系咁噶嘛，层层递进咁样噶嘛。 哦，你又讲得啱， 系啊， 系 啊，嗰啲暖包都系初初一包包咁样就咁佢拎住啫嘛，跟住又整个套俾你系咪先？咁、 啊、 你啲人就买套啦。跟住开始变电子化，慢慢嚟噶嘛。 我哋嗰啲女性用品都系啦，咁、样初初都系一块嘅啫嘛。咁而家都出到裤仔啦，系、啦。咁所以嗰个屁屁嗰个应该都系 都有机会啊。 即系慢慢嚟，不过我觉得即系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可以改善到尴尬啦，亦都或者系即系有冇用途啦。不过当系一个新嘅资讯咁样去睇下，哦，原来知道出咗啲咁嘅嘢咯。 但系治本嘅方式应该系 食少啲番薯啊， 改善下自己肠道健康就最好啦。唔该晒 ，Bobby。 喉咙痕痒，除此之外感觉良好。他和夫人米歇尔都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打了加强剂。米歇尔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乌第四轮会谈将会在星期一以视像方式举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之后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个安排。他又说，俄乌双方通过视像会议不间断沟通，工作小组持续关注大量的问题。星期一的视像会议将会总结初步结果。俄方代表团成员早前对俄罗斯传媒说，俄乌经过在白俄罗斯边境的几轮谈判之后取得重大进展，预期双方代表团可以达成统一立场并签署文件。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7.51,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274, 人民币 6.341, 英镑对美元 1.305, 欧元对美元 1.093, 澳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 25,538 点，升3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1.56 美元，卖出 1,972.4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啦，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智乐花园第二线有坏车啦，咁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本地嘅朋友，为日剧啊 DCU 而唱嘅主题曲新打上榜，占第十位。Lisa Beth Another Day Goes By。 Another day goes by, I think of you and cry. Don't know if I'll surv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 am falling apart. so hard. Wanna be in your arms, always breaking my heart. Ooh, I'll get through it all, even if it hurts. See you once more before I walk out the door to say goodbye to you. I'll try. Try to move along. 主要他的聲音都很有風格，很有獨特性，一聽就認得出。 Elizabeth, Another Day Goes B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Situasi COVID-19 di Hong Kong telah meningkat drastis. Varian Omicron yang sangat mudah menular telah menyebar ke komunitas kita karena beberapa kasus kiriman, dan rantai penularan yang tidak terlihat mungkin telah ada di masyarakat.Hong Kong sekarang menghadapi resiko substansial wabah besar. Anda diperingatkan untuk mengikuti aturan jarak sosial, melakukan tes menurut pemberitahuan tes wajib, dan menerima vaksinasi COVID-19 sedini mungkin. Harap sebarkan saran kesehatan ini kepada orang yang Anda kasihi, teman dan koleg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COVID-19 dan vaksinasi, harap mengunjungi situs web berikut.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Alex 老公啊，翻风穿多件衫啦。 仲有啊，带定把遮啊。 唔该晒啊 ，Mimi 老婆，超 B 乖仔。 早啲翻啊，煮定饭俾你啊。 Daddy， 点解你唔换衫啊？ 我今日 work from home 啊。 咁一于等我冲杯咖啡俾你开工啊。 我煎只蛋俾你食啊。 哎呀，我真系幸福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时间嚟到早上嘅8:11啊！今朝早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我哋邀请到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温生。 早晨，培哥。 Kitty， 早晨，钟哥。 早晨，早晨啊！想问问呢样嘢先啊，人行咧同埋呢一个联储局货币政策咧，喂，呢一个国二人民币受压，点睇呢单嘢？ 首先第一样嘢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咧，我哋知道啦，就喺星期五嚟讲咧，就内地咧就公布咗二月份嘅新增嘅贷款嘅金额系1.23万亿嘅人民币嘅。咁啊，较一月份咧个3.98万亿嘅人民币咧，就大幅度咧喺数字上啊见到下降咗唔少啊。咁但系咧，大家唔使太过担心嘅，因为咧通常咧惯例咧去到一月份嚟讲嘅话咧，啲内地嘅商业银行由于想系要追数啊，咁所以咧就系、是、通常系会做多好。多嘅即係嗰個貸款嘅，咁但係跟住到二月份嚟講嘅話咧，通常都會減慢翻嘅。咁但係如果當然啦，如果你話睇翻同上年嘅二月份去相比，上年嘅二月份嘅數字講緊1.36万亿，而家係講緊1.23万亿，咁都係有啲距離嘅。咁但係唔係話真係咁多，咁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咁但係咧，由於咧我哋見到二月份咧內地嘅M2 個貨幣供應量嘅數字嚟講嘅話咧，都比一月份咧係放慢咗0.6%。咁所以咧就其实整体个数字都唔可以话太差，不过只系因为今年大家都知啦，中央咧嗰个经济嘅目标咧个经济增长咧就系5.5%，唔系一个低嘅水平。咁而家市场就惊啦，以而家嘅呢啲嘅数字，仲要比上年系较为弱少少嘅，能唔能够追到个经济增长目标咧？如果追唔到嘅话，会唔会跟住嚟个人行可能会需要系放宽啲货币政策咧？咁而家正系因为美国准备喺今个星期都准备加息啦，开展佢嘅加息周期啦。咁而内地如果真系要放宽嘅货币政策嘅话咧，咁呢方面咧就会对人民币嘅汇价较为不利，亦都解释咗点解上个星期我哋见到个人民币嘅汇价出现咗较显著少少嘅回落嘅原因就喺呢度啦。 另一边厢咧，其实俄罗斯政府嗰边咧都即系大家都好关注佢哋嘅一举一动啦。咁今个礼拜咧可能话佢哋债务违约，咁如果咁样嘅情况底下，对个市场有啲咩影响？又会唔会好担心咧？啊，温生。 嗱，冇錯啦！嗱，今個星期三咧，俄羅斯政府咧就將會有一筆咧係1.17亿美金嘅債務到期嘅。咁俄羅斯政府咧早前已經講到明㗎啦，就話不會支付呢一筆嘅資金㗎啦。咁同埋就算支付咧，都係會以俄羅斯盧布作為償還嘅啫。咁好老實講，喺呢個時候邊個想攞俄羅斯盧布 咯？ 咁所以呢個就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如果係本來個資金係還美金，但如果是還盧布的話，其實都等於違約的了。當然 1.17 亿美金是一個很少的數目的 不足為懼，但是呢就會令到市場就擔心跟著陸續到期的俄羅斯的美元債務會不會又是以俄羅斯盧布 去償還呢，或者甚至不償還呢樣。所以呢這個呢都是今個星期市場關注的焦點，看看會不會因而這樣呢而帶來呢連鎖的反應呢，對金融市場帶來衝擊的。 另外這一樣呢都講了很久，都大家應該消化了，就是這個禮拜聯儲局和英國呢都應該預料都會加息，但是還有什麼可以看到呢，培哥？ 系啦，嗱，今个星期咧，三大央行议息，咁啊，分别咧就系联储局啦，喺今个星期四凌晨香港时间凌晨2点会公布议息结果啦，加息25个基点系大家都预计咗噶啦，咁而有啲讲法就可能会加半厘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市场估咧加半厘嘅机率咧系好低嘅啫，因为因应而家个俄乌嘅局势嘅变化啦，影响到全球嘅经济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喺今个星期四咧，亦都有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噶，咁啊而家市场估咧英伦银行亦都好大。机会会加息咧系25个基点嘅，咁而喺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就轮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日本央行议息啊，咁啊而家大市场股咧，日本央行咧都系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嘅机会较大嘅。 咁啊，温生你提到呢个英伦银行议息会啦，不如我哋都即系集中讲下。 好啊。嗱喺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如果佢今次真係加 0.25% 嘅話咧，咁就會將佢嘅息率咧就推升到咧去到 0.75%。呢個係一個咩息率咧？ 0.75 咧就係翻去咧兩年前英國未爆疫情前嘅息率嘅水平嚟㗎啦。咁可能你聽到你會覺得，咦咁啊真係加完息咯，翻去都疫情前水平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又唔係喎，因為而家英國面對住一個超高嘅通脹率，佢而家咧一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已經去到30年高位嘅 5.5% 咯，咁加上咧就按照咧按揭公司 Halifax 嘅數字顯示咧，佢二月份嘅平均樓價咧按年比咧都有 10.8% 嘅升幅，咁呢個咧都講緊只一個開始嚟嘅啫，因為咧去到4月1日開始咧。 當地咧，每家每户嘅嗰、那個啊嗰、那個燃氣嘅啊銷售價格咧，就會大幅上調54%。 哇！ 咁啊咁大幅上調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可以想象咧，英國咧嗰、那個通脹率咧就將亦都會跟住係啊跟住上噶啦。咁而英倫銀行咧亦都估啊，就話咧啊當地嘅啊通脹率咧去到四月份嚟講嘅話咧，將會由啊而家嘅5.5%咧就攀升到7.25%噶啦。咁有啲市場股就話、哦、喂唔止喎。如果咁樣咁大幅度加嗰個燃氣嘅價格嘅話咧，可能咧會啊將個通脹推高到去8% 喎，咁樣嘅。我唔理係7% 好8% 好啦，而咁高嘅通脹率，就算而家英倫銀行其實佢自己都話㗎啦，就話會一路加息，有機會加到 1.5%， 去到2023年有機會加到 1.5%。咁但係就算好老實講，1.5%你點壓住7-8% 嘅通脹率咧？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咁所以咧，我覺得英鎊嘅匯價咧想上升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咁再加埋咧就聯儲局一齊都準備喺今個星期都開展佢嘅加息周期啦，咁都會削弱翻咧就英國加息對英鎊所帶嚟嘅支持嘅，咁再加埋你英國始終係靠即係經濟依賴住歐洲啦，咁而歐洲受到俄烏事件嘅影響大受打擊啦，咁所以歐羅蘭升嘅話咧，英鎊要升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嘅，我唔排除可能如果真係俄烏事件突然間有化解嘅可能性嘅，咁唔排除可能会对欧罗、对英镑啊，都会有一个短暂嘅刺激嘅作用喺度。咁但系如果你话英镑要点样大幅上升，我觉得就会较为困难啲啦。 咁啊，讲开呢个地缘政治嘅问题，你即刻讲埋啲金价先啦。咁对金价有啲咩我哋要知道咧，培哥？ 金价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金价咧曾经一度攀升到去最高见过啊2069.89美元，咁啊同金价喺2020年8月7日嘅所创嘅历史高位2072.49美元咧，差几个美金嘅啫，咁啊到顶噶啦。咁但系咧之后咧就见到啦，因为俄乌事件似乎吓有少少嘅平息嘅迹象啦，咁又话开放啲人道嘅即系个 通道啊，系啊， 通道啊，咁所以你见到咧。个金价咧又回翻落嚟嘅，咁而家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最新而家系报1971美元左右呢个位置嘅。咁对于金价后市咧，我觉得咧，如果真系俄乌嘅局势系能够系化解嘅，咁当然唔排除可能会对金价会有短暂嘅压力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已经去到而家1971蚊呢啲位置咧，再跌嘅空间未必会太多。跟住嚟有两件事我哋要留意住，第一个要留意住嘅就系个通胀。头先我所讲。而家全世界通脹都咁犀利，而家美國二月份嘅年通脹率講緊係40年高位嘅7.9%。咁如果今個星期聯儲局就算你話加息，如果就算真係加嗰0.25%嘅息率，或加住0.25%嘅息率，點樣去壓住7.9%嘅通脹率咧？我真係唔知點搞啦。咁如果通脹咁嚴重嘅，咁當然會對個金價嚟講，佢會帶嚟幫助啦。呢個此其一，但係更加重要嘅因素咧，就係經歷過我哋見到美國去即係凍結俄羅斯。嘅外汇储备，今次美国冻结俄罗斯嘅外汇储备，不单止系美国冻结，佢同埋加埋佢啲盟友一齐去冻结俄罗斯嘅外汇储备。佢嘅盟友包括边个咧？欧盟啦、英国啦、日本啦、澳洲啦，甚至乎中立嘅瑞士咧，都加埋落去咧冻结俄罗斯嘅外汇储备。嗱，其实俄罗斯好醒噶啦，喺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嚟讲嘅话咧，俄罗斯早有防备，大量减持美元嘅储备，就增加咗欧罗同埋其他货币嘅储备，谂住就算你美国去冻结外匯儲備都冇問題啦，我都分散咗喺第二啲地方。但係今次咧，係所有嘅大部分嘅國家都一齊去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咁呢個會令到即係當然。个问题就系发生喺俄罗斯身上，但系全世界都会见得到嘅。喂，点知有一日同美国如果关系真系闹翻嘅时候，一齐佢同佢嘅盟国一齐冻结你嘅货币，咁点算咧？咁样样，咁所以日后啲国家仲够唔够胆咁大量持有货币作为一个储备咧？如果够胆嘅时候，你揸乜嘢作为储备咧？会唔会系黄金咧？嗱，呢个就值得大家谂谂啦。 都唔知点选。 系，都好多谢阿温生嘅分析，系咁、我哋自己真系认真谂谂啦。 要认真做下功课啊！ 好，今朝早唔该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我哋下个礼拜再 倾。唔该晒，培哥， 多谢你，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22，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晚沿岸咧会有薄雾，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到28度，今日都几温暖啊，其实寻日都好晒好热下噶啦，今日咧就吹微风嘅，咁展望咧听日系潮湿有雾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4日是一年的第7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92日。1847年3月14号由意大利作曲家驻塞佩威尔第作曲，剧本根据威廉莎士比亚的同名著作《马克白歌剧》在意大利佛罗伦斯的佩哥拉剧院首演。驻塞佩威尔第在1846至1847年开始撰写《马克白歌剧》，之前他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故事原文。这套歌剧被认为是威尔第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首次尝试创作一部没有爱情故事的歌剧，打破19世纪意大利歌剧的基本惯例。1865年4月21号首次在巴黎上演，为迎合巴黎观众口味，威尔第在歌剧中加插一些芭蕾乐曲，这个版本亦是现代较为采用的版本。3月14号出生的朋友重视自己在家庭或社会上的地位，可以接受不同类型的想法观念，为人相当开明，亦容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懂得勇敢热切地表达自己，富幽默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可不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某些艺术领域我们认为高不可攀，是真的难以理解，还是我们从未尝试接近？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在这里，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国际影视展 Film Mart 就会由今日起至到星期四在线上平台举行的。这个展会今年已经踏入第26届，是世界各地影视业界人士每年必到的重要商贸平台。我们今天很高兴找来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廖善仪小姐 Peggy 就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届的影视展。早晨 Peggy。 早晨，志芬。 林芝 Film Mart 作为亚洲首要的影视娱乐作品交易平台，其实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今年的活动量点呢？ 好，多谢志芬。尽管我们很多香港的朋友暂时都要在家工作，但是我们贸发局的推广活动都一直继续的，包括刚才你讲这个由1997年起开始办的 Film Mart。咁啊 ，Film Mart 係一個國際性嘅活動啦，咁啊係一個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同埋商業合作嘅一個平台，每年咧都喺三月份舉行嘅。雖然我哋今次移師網上舉行啦，咁但係絕對唔會影響到嗰個效果嘅。今次嘅活動咧，除咗包括一個網上嘅展覽啦，另外咧仲有網上嘅試映會啦，咁另外仲有一系列嘅研討會啊，咁可以將更多嘅資訊咧送俾業內嘅所有人士嘅。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咧講解一下就是今年的参展情况咁咧？ 今年我哋嘅参展情况系相当理想嘅，有接近750个参展商啦，亦都有近8000名嘅业界人士参加嘅。咁啊，依业界人士咧系来自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咁我哋参展商嘅展团之中咧，咁啊包括咗嚟自欧盟啊、日本啊、韩国啊、菲律宾啊、泰国啊、美国等。咁我一定要一提咧，就系我哋今年特别多咗咧，系中国内地嘅参展公司。咁啊，大家都知道，好多朋友都留意 啦，可能亦都平時都會有睇嘅。中國內地而家嘅呢個影視作品咧，個其實個製作水平咧都已經相當高。咁喺全球各地啦，特別喺亞洲咧，其實咧個出口咧係做得相當好，亦都好受到海外嘅好多嘅觀眾嘅歡迎。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中國嘅內地咧咁多嘅公司嚟參與咧，足顯示咧佢哋好認同 Filmark 呢一個影視製作嘅交易平台嘅作用。咁呢樣嘢咧，我哋 Filmark 係好多謝啦，同埋亦都感到好欣慰嘅。另外咧，我哋 Filmark 咧亦都會同唔同嘅電影發展機構一齊合作啦。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咧就將會 Filmark 首三日嘅同期線上舉行，咁將會展出28項嘅入圍發展中嘅項目，以及15位製作中嘅項目。咁呢啲項目咧係有多達20多位嘅初次執導長片嘅導演拍攝嘅，咁啊希望可以攞到更多嘅支持。 其實咧，除咗 Filmark 之外啦，今年貿發局咧亦都係首次舉辦呢一個 Entertainment Pulse 亞洲影視娛樂論壇嘅噃。今日起啦，一連四日咧就喺網上嗰度舉行，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咧？ 好啊 ，Entertainment Pulse 咧就同 Filmark 同期舉行啦，好似你咁講，咁佢主要咧就會係一啲嘅研討會啦，咁咧就希望為影視娛樂業界咧就帶嚟更多嘅資訊。咁裏邊咧，我哋會請嚟好多嘅主要嘅影視娛樂公司嘅代表啊，好資深嘅從業員啦，咁佢哋會帶嚟一啲佢哋嘅經驗分享啊，同埋亦都會講下一啲未來嘅發展趨勢啦。咁講者之中咧，我諗咧來自世界各地嘅，例如有日本啦、泰國啊、中國內地啊、美國啊咁都有。咁我哋今次主要嘅題目咧，會聚焦幾方面啦。我哋會講下串流平台嘅繼續嗰個熱潮啦，同埋最近內容嘅製作嘅趨勢啦。咁亦都會講下電視內容本土化。咩叫電視內容本土化咧？就係、可能大家都留意到有啲劇集啦，佢可能喺某個地方播出受歡迎，咁就會俾另外一個地方咧，可能佢又會再買咗個版權咧，又會繼續再翻拍做一個本地嘅版本。咁呢個係亦都係一個趨勢。咁今次我哋亦都會探討下呢方面嘅趨勢啦。咁另外今次我哋仲有一個好特別嘅題目，我哋覺得一定要同科技接軌，所以今次咧我哋有好大篇幅咧會係講下元宇宙同埋 NFT。 咁元宇宙 NFT 好似同影視娛樂有咩關係呢？其實都好大關係㗎，因為裏面其實唔少嘅影視娛樂公司啦，亦都有喺 NFT 平台度買賣佢哋嘅一啲作品啦。咁甚至有一啲公司呢係甚至創建自己嘅一啲 NFT 平台。咁所以呢，我諗好多娛樂業界嘅公司呢可能呢都會有興趣知多啲可以點做啦、點利用啦，或者係可以同咩嘅公司呢可以合作啦去做呢個 NFT NFT 啦，或者系喺元宇宙方面做多啲嘅推广。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会专门去探讨下呢个题目嘅。 嗱 ，Filmark 嘅内容咧非常之丰富啊，咁亦都希望各位嘅市民咧可以密切留意噶噃。Filmark 咧就由今日起至到星期四喺线上举行。今日唔该晒你 ，Peggy，Thank you。 唔该晒。 大家想了解更多 Filmark 嘅详情，可以浏览网页www.hktdc.com/hkfilmar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海域凌晨2:00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本港天文台凌晨2:29录得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4.1级地震。初步分析，震央位于香港东北偏东大约92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800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轻微震动，震动为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里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和碗碟发出声响。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话，为更好保障公港生活和防疫物资运输，同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由今日零时开始对深港跨境运输实施闭环管理措施。所有深港跨境货车入境深圳之后，需要在深圳皇岗、文锦道、莲塘和深圳湾口岸接驳点实施陆路跨境运输集中接驳。深港跨境司机在接驳点和内地接驳 司机交接车辆。另外，为保障香港鲜活产品供应的跨境货车，继续按现行模式在文锦道口岸接驳点进行接驳工作，将会延长文锦道口岸通关的时间，由原本朝早七点到晚上十点，延长到第二日凌晨三点。跨境司机需要持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入境，每次入境的时候需要在口岸区域进行核酸采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会在星期一在意大利罗马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沙利文在会前警告，如果中国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后果。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白宫正是密切注视中国是不是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或者经济支援，以帮助逃避制裁的影响。他说华府已经跟北京直接和私下沟通，美方不会允许任何国家补偿俄罗斯因经济制裁承受的损失。拜登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说，乌克兰战争和战争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影响将会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的议题，预计不会有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布会面内容的时候没有提到乌克兰局势。他说双方这次会面将会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车路士主场1-0击败纽卡素。夏维斯在赛事尾段为主队奠定胜局，车路士28战59分巩固第三位。阿仙奴主场2-0轻取里斯特城，51分升上第四。其余赛果，韦斯咸主场2-1击败亚士东维拉，升上第六位。狼队作客1-0力挫有球员被逐的爱华顿。列斯联主场2-1击败榜尾的诺域治。威福特作客2-1击败修咸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17.59，瑞士法郎0.937，加元1.275，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5,478点，升3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06美元，卖出1,97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第二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係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多次，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第二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播出。声音版本会在香港电台第1、2、5台播出。 求职骗案随着科技的进步，骗徒会利用社交媒体行骗，受害人会因为遇上网上求职骗案而招致损失，他们的手法层出不穷，不想被骗大家就要留意。 防骗攻略逢星期一晚上9:25，港台电视31首播。 香 香港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都可以当失路的。 死啦，就嚟够钟啦。啊，点解揾极都揾唔到喺边架？唔通我出错咗车站？哎呀，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颖饰演嘅 Christy 最后去唔去到佢嘅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今朝有啲最新嘅資訊都要帶俾大家先，關於疫情嘅一啲我哋自己嘅處理措施係咪？ 真係要咁啊，因為咧嗱，我哋就翻2019冠狀病毒病呢一個嘅叫做，萬一大家真係唔好彩啊，喺一啲叫做簡單嘅測試上邊咧，咁啊呢一個叫做抗原測試呈陽性嘅時候咧，點算咧？唔使擔心嘅，因為咧，即係政府好已經有曬所有嘅步驟咧，咁啊教啲市民咧去到跟住，咁你就可以咧就係順利過關㗎啦嚇。咁啊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啊首先咧，如果你真係呈現呢一個陽性嘅時候咧，第一樣就係保存呢個結果嘅相片。即係 影咗相先， 係啦，我哋每日都會做啊，就即刻影翻張相先。哇，陽性喎，咁啊點算咧？影翻張相先，跟住咧就即刻留喺屋企。千祈就唔好出去，因為你為己為人啊嘛，係咪先？咁你可能一嚟自己又會唔舒服啦，咁而你出到去又會感染其他人，所以為己為人咧就留喺屋企，就唔好出去。咁亦都要喺24小時之內咧，記住申報翻呢個結果。咁你中咗你都要揾人幫手噶嘛，係咪先？咁你又唔出得去，咁啊有啲咩方法可以揾人幫手咧？好簡單嘅啫。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可以上一個嘅網站www.chp.gov.hk/RATP 簡單啲嚟講，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個網站。咁一入去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一個好大嘅 logo， 就話要即係呈報咁樣嘅。咁一撳入去咧，其實都會見得到噶啦。 如果我上唔到網咧， 咁啊，梗係仲簡單添。咁啊，可以試下另外一個方法，就係打電話啦。咁啊，打電話咧就可以將你嘅問題咧就話翻俾一啲嘅朋友知道咧，咁佢就會嚟幫你。那個電話號碼咧就係1836119。1836119啊，好啦。咁啊，當你將頭先嗰三個步驟做咗咧，就係、保存結果嘅相片啦，留屋企唔好出去啦，同埋申報呢個結果之後咧，咁你咧就要提供某一啲嘅嘢嘅，即係當你聯絡咗佢哋之後，你要提供啲乜嘢咧？就係、首先測試嗰個嘅詳情啦，即係頭先咪影張相嘅，影張相之後你要俾佢哋睇啦，咁啊你亦都話俾佢哋聽你嗰個相片係幾時影啊，各樣嘅嘢，咁佢哋會問你，咁你就不斷咧就提供翻啲資料。咁另外咧就要話翻俾當局知道咧，就係你自己屋企家居嗰個環境嘅資料，即係可能有冇幾多人住啊，又或者屋企人嗰個嘅資料啊，甚至乎咧，如果你個人住嘅，你個區係點樣啊，你屋企嘅環境又點樣啊，同埋個病徵都要咧就話翻俾佢哋聽，即係係咪喉嚨痛啊？有冇發燒啊？有冇鼻水啊？呢啲簡單咧都要話翻俾佢哋聽，等佢哋好好地咧就幫你做一個簡單嘅評估。好啦，咁呢個步驟咧提供資料嘅步驟都過咗之後咧，你就去到下一個步驟咧就係、收到短信噶咯。咁收到短信之後咧，你就要上載呢個結果嘅相片同埋加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啦。咁其後咧你就要下載翻一個嘅隔離令。咁我哋成日都話喂，你有冇啲咩資料噶？就係呢個時候咧，你可以下載一個隔離令嘅。咁你話屋企人咧，其實屋企人都一樣，因為你已經呈報咗你同邊個一齊住嘛。例如我同鍾哥、同基田，我哋三個一齊住嘅，咁我哋咧都要一齊上載埋呢個身份證明。 因為我哋係緊密接觸者啦。 冇錯啦。咁同埋亦都要下載埋一個咧，就係檢疫令嘅。咁最後咧，我哋就會被呢、按住呢個風險啊，嗰、那個評估咧就去到分流，咁啊分咗咧幾個部分嘅高風險啦、中風險啦，同埋低風險嘅。咁到時咧又會有政府嘅人員咧就不斷緊。接住大家咧，就话俾大家听，你属于边个界别，然后你嗰个界别咧应该点样做啦。 咁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总之咧，按住呢一啲嘅步骤咧，咁可以咧就系顺利咧就可以克服呢一个疫情同埋解决佢啦。 嗱，如果翻翻去最初啊，即系如果大家喺屋企你自己做快速测试嘅时候，真系即系不幸地系一个阳性反应，即系两条线啦吓。咁你记得咧就要上网。阿小白讲多次个网址先。 好啊，三个 W dot chp dot gov dot hk slash RATP。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 183-6119。 咁就可以即係喺呢个疫情里边咧，我哋做足我哋自己本分，希望可以大家共同击败呢一个嘅疫情嘅。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句嘅福建话啊，今日听到嘅时候咧，佢特别窝心。呢位嗌蛙仔，呢位嗌不笑豆，啊，到底点解咧？听到又点解会窝心咧？想唔想知咧？打完号转头话你知。 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那儿。 嘅发音啊，即系南洋福建话嚟讲，我都讲过好多次啦，代表你 Louis 爱，即系你嘅爱。啊，原来福建话嘅爱咧，即系爱 Louis 爱哇仔哇，即系我啦，仔咧对佢哋嚟讲咧，即系话知道 Louis 爱哇仔，你嘅爱我已经知道啦。Louis 爱不笑道，所谓笑道即系话收到添，所以话你嘅爱我知道，你嘅爱我又收到。今日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嘅时候，今日大家都可以讲一句 Louis 爱哇仔 ，Louis 爱哇笑道 ，sweet sweet 一下啦。 我都估到小白今日一定会讲 白色情人节 嘅嘢 啦，等咗好耐噶啦， 估到你就 放风啊！而家要系啊， 上个礼拜我都估到你一定会。 听日再 follow up 下，睇下佢今日有咩搞先。 好啊，爸咪， 我学唔识啊，咩攞嚟攞嚟。 嗱，系应间听重温啦。 唔明啊，有啲女士对于呢个白色情人节系嗰个敏感度系低啲噶，听嘅听唔识添。 咩点会啊？白色情人节系回礼啊嘛， 所以咪低啲咯。 唔系，因为白色二月十四咧就系女士主动去告白啊嘛。 嗯， 咁三月十四咧就系男士去话翻俾你听佢嗰个反应啊嘛。 唔系，但系而家个世界变咗噶啦嘛。 嗯， 无论系二月定系三月，都好似要男人做嘢咁样，好惨啊！ 你知好啦。 咩啊？我冇啊。 呢啲即系如果系即系够恩爱啊、够烟瘾啊，或者即系够情趣嗰啲咧，基本上咧365日都可以系呢啲节日嚟嘅。 系嘅，讲你识讲，到时呢啲节日如果冇嘢表示，你就真系大件事啊。 系啊，跟住开咪见咯。 怕唔怕？嗱，因为而家疫情期间大家都唔方便出街啦，所以咧就即系留翻啦，留翻迟啲先啦，留俾佢先。喂，嗱，不过我今咧想同你哋讲一样嘢咧，我就系想话咧，嗱，当你哋认识一个朋友嘅时候，嗱，唔好谂系到底咩关系，或者将来会发展成乜嘢嘅关系啦。你当一个普通朋友，譬如可能我当以前读书咁样啦，咁你呢个冇得拣噶嘛，即系分埋同边个同学一班，或者同边个同学一齐坐，咁通常就是先生拣啦，就唔系你自己拣啦。或者我知道咧，有啲嘅學校咧，嗰個嘅制度就係、是可能精英班嘅同學坐埋一邊，即係方便佢哋自修。咁可能另外一邊咧，需要多啲協助嘅同學咧，又坐埋另一邊，咁就可以等先生咧，就多啲喺嗰個時候咧，就可能喺啲温習嘅時候就幫下手啊，咁就坐埋一堆咁樣啦。 不過呢一個咁樣嘅排法咧，同我讀書嘅時候真係好唔同啊！ 你係點咧？ 嗱，佢哋唔會將某一類型嘅擺埋一堆嘅，係反而會拆散嘅。即係譬如話，阿強同阿明同阿小明呢三個最多口嘅，就專登咧就會拆開佢哋三個咧，喺三個角落頭，等佢哋三個冇辦法喺埋一齊。 嗱，所以呢個就係策略嘅問題啦。你寧願三個好嘈嘅，令到三个地方都好嘈啊，定係将佢归埋一个角落头，你哋嘈饱佢，唔好影响其他人啦。咁呢个就要睇下即係班主任佢即係采取咩策略咯。 我读咗一成个中学阶段，甚至乎小学阶段都系嘅，都系用呢一个分散嘅策略嘅，即係总之边个嘈呢就审散佢。 但佢系会带动到连本身正嗰啲都嘈㗎喎，有可能。 我喺我记忆，即係当然记忆好模糊啦，咁多年前喺我记忆里边呢真系冇乜嘢嘅，審散咗之後咧，佢係唔敢出聲嘅。咁當然咧，我哋年代嗰啲僆仔嘅思考模式同而家唔同噶嘛。可能嗰啲真係， 其實咧，都唔係策略嘅問題，可能係咧個先生到底放棄咗佢未？嗱，如果你覺得未放棄最嘈嗰幾個咧，咁就會將佢審散啦，即係希望佢可以受到其他同學嘅感染，或者隔離嗰個本身真係好靜嘅，靜到係無論你幾嘈，佢都唔會睬你。你無論同佢講咩話題，佢都答唔到嘴，或者佢都唔想同你講嘢，咁可能就有用啦。成功令到佢都覺得好冇癮啊！同你講咩你都冇反應嘅，咁我就唔講啦。如果調翻轉一個放棄咗佢嘅策略咧，就係得啦，你坐遠啲，你哋傾飽佢啦。總之我就定係同前面嗰啲人上堂啦。咁即係所以其實可能個學生都會覺得，咦，佢未放棄我喎、啊。好啦，我又試下再融入翻呢一個班房嘅氛圍啦。咁但如果可能咧，真係好似我頭先講或者分小組啊咁樣咧，不分小組通常就係跟佢嗰個學習模式嘅，就唔係話真係跟佢個性格話嘈唔嘈咁樣嘅。 我自己教書嘅時候咧，我就用你想聽就聽啦。因為我又唔係教中學小學啊嘛，我教大專或以上啦嘛，已經即係大人嚟噶嘛。 但係嗰啲應該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即係細個嗰啲可能佢真係會影響到其他人。 咁我成日話好簡單，喂大家都係大人啦，因為真係大人啦，都18歲啦，我大家係大人啦，你想聽嘅你就行埋嚟， 唔想聽嘅點完名你自己走。咁就唔好嘥大家時間啦。 咁多唔多人走啊？ 有 跟住一講完之後，全部人走曬， 托賴。係 啊， 好彩又冇。 諗住拋下你哋嘅啫嘛， 點知真 係 走曬？托賴好彩冇。咁因為咧，我又唔知啦。因為始終你讀到大專就計嗰 attendance 噶嘛，你畢業咁佢哋又唔敢太過分嘅咁樣。 係啊，同埋要計學費啦，即係違翻。 係啊，係啊，係啊， 好鬼貴㗎。係 啊。 咁一諗啦，好多唔同嘅經濟效益啦嚇。嗱、不過今朝咧就唔係想講課堂秩序，反而係講咧，當你去識一個新嘅朋友嘅時候咧，通常你會由啲乜嘢嘅角度或者感官開始認識呢個人咧？咁嗱，有啲人咧。講成日講第一印象噶嘛，咁你一聽到第一個印象，你梗係通常都會諗緊，哦，梗係你第一眼見到佢，望住佢，譬如可能佢嘅衣著打扮啊，或者你自己對佢嘅嗰個談吐啊，個人嘅舉止係咪斯文咧，係咪大方得體咧，定還是呢、這個人好似都有啲豪邁喎、啊，或者有啲粗魯喎、啊、咁，嗱好多人就會用呢一個標準去認識人啦、 啊、 咁。 最老土嗰句啊嘛，先敬羅衣後敬人，梗係睇咗佢著咩衫先啦、啊。 即通常都是个标准，就是讲紧用对眼去认识啦。咁、但系咧，最近咧，我见到有一个研究咧，都几搞笑嘅。佢就话咧，其实如果咧最有效能够令到自己对另外一个人咧建立好感嘅方法，或者去认识佢认识得最快，而知道自己同佢啱唔啱 key 咧，其实唔系用视觉，亦都唔系用感觉嘅，反而咧最有效嘅方法系用嗅觉，即系闻佢。即系嗱，唔好谂到话，即系行埋去系咁索个不停嗰种闻啦。咁反而系话咧，因为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独特嘅一种体味嘅。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以前有啲研究咧都讲过话咧，喺啲情侣之间做一啲访问咧，通常都话咧。好多時係對方嘅氣味嘅體味咧、 哦、 吸引咗佢，係啦，然之後佢就話啊，我覺得聞得好舒服喎、哦，或者聞得好安心喎、哦，咁好多時咧都係因為有呢一種感覺咧，最撚尾咧嗰個嘅情侶咧都可以即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嘅，真係可以行到一段好長久嘅關係，有呢啲研究啊，以前都。 所以如果男士女士們，你真係認定即係喺認定對方之前咧。應該有一次，大家女士唔好搽香水，男士唔好用古龍水，即係清清地，大家都 feel 下先。 但我之前睇過有個電視咧，佢都幾得意喎，佢就係要去研究呢一樣嘢嘛。咁其實佢背後咧同嗰個 DNA 都有關係嘅，即係你個 DNA 點解你會覺得嗰陣味香咧？可能就係你冇嗰種嘅 DNA 啊，所以你就會覺得被嗰一種吸引。咁所以你再繁衍嘅下一代，咁咪會好似會補完咗一啲嘢。咁样咯，咁但系嗰个节目咧，佢就系话揾咗好多男人啦，跟住仲有一啲动物啦、星星啦，去到着一啲 T-shirt， 咁着完俾佢哋着完之后咧，咁就摆入一个密实袋嗰度，咁然后咧就每一个嘅密实袋就俾啲女士去到闻啦，咁然后咧嗰啲女士系唔知道边件衫系属于边一个嘅咁样，咁有一啲人咧，佢哋系真系拣咗星星嘅，系啊，咁当佢知道嘅时候，佢就吓竟然被星星嘅气。未吸引咗， 即系佢欠缺星星嘅 DNA， 真系唔知道啦咁就，但系几有趣咯。 好啲，即系嗰啲咧进化得太先进，咁咪会脱离咗，即系可能最早期嘅嗰啲 DNA， 嗯， 灵性聪明，唔知关唔关事啦。嗱，但我今次睇到呢个研究咧，佢就话咧，如果你中意一个人，即系其实原来咧，人对于另外一个人嘅喜恶程度，嗱，你可以系有权咧闻到嗰阵味咧，你就突然之间被。然后原来咧，你不自觉之间咧，就因为呢一种气味咧，原来咧输送咗呢一个感官去到一个叫做大脑嘅边缘系统。咁咧呢一个系统咧，原来就系攞嚟掌管人嘅情绪嘅。即系譬如话咧，你好不自觉，即系你唔觉意，你闻咗隔篱嗰个人阵味，譬如我企埋去啊，出意同道咁样啦。咁我闻咗两下。我突然之间个原来个大脑个系统咧，觉得好开心、哦，好愉悦咁、哦。咁我好容易咧。就会即系叫做不自觉地咧，就中意咗阿 Kitty 啦，咁样就系透过呢一个气味同埋嗅觉咧， 就会 friend 咗啦， 系啦，就会 friend 咗啦，咁样。 咁如果喷咗香水，会唔会有影响咗咧？ 系 咯， 会遮咗。 即系本身可能系好憎我嘅，即系我一阵味咁样，跟住你就会弹开。但系原来我喷咗香水， 嗰啲就系含笑半步钉啦，喷咗嗰啲。 系啦，我喷咗之后掩盖咗，就或者叫做混乱咗咧个信，令到信息混乱咗，系啦。咁点算咧？唔怪之有时对啲人又爱又恨，即系佢香嗰日咪中意佢咯，咁样。 所以都解释到点。 解呢啲女士成日都会有一个举动，就係、是、呢即係都唔知係叫做特登去做多一步定係点啦。好多时约会呢咪会、即係化妆品可能又会揀多啲啦。咁其实化妆品都有香味㗎嘛，有啲。咁同埋呢可能香水又会噴少少啦，都通常係咁㗎嘛。见到重要嘅人呢就乜嘢都出晒场啦，即係哇咩都胭脂又扫多两下，香水又噴多两下咁样啦。或者同你平时嘅衣着打扮唔同，咁其实呢整合翻你身上面任何一样嘢咧，都会影响咗你自己本身成个人 present 出嚟嗰阵味啦。你谂下，你可能你唔化妆嘅，跟住突然之间你约会嘅时候咧，又化妆又喷香水，跟住着嗰件衫咧，可能有啲衣服铺咧咪会咁样嘅。佢啲衫其实你如果闻下咧，都会有啲特别嘅味噶嘛。唔知系嗰啲香氛定系佢本身出厂嘅时候系有一阵嗰啲味，嗰啲布料嘅气味啦。咁原来咧。各样嘢咧加埋咧，都会不自觉咁样咧，有一种气味咧，令到企喺你身边嘅人闻咗落去之后咧，就系、是、经过我哋头先讲呢一个大脑嘅边缘系统，就令到佢咧不自觉咁样产生咗对你嘅一啲好感或者唔中意嘅感觉啦。系啦，咁而呢一个咧。佢就話咧，其實咧，比起其他嘅感官啦，即係譬如可能話味覺啊，應該冇乜味覺啦，即係眼啊、視覺啊，或者係本身自己個人對於呢個人嘅心態咧，或者印象咧，佢話竟然係可以咧排第一位喎，嗅覺係行先喎、原來。 哇！咁雖然話係行先啫，但係咧，其實我成日覺得好多盲點嘅呢啲咁樣嘅調查咧。好啦，如果陣味吸引到你，但係真係好樣衰。 佢行先啊嘛，但系佢冇讲个比重系几多，佢系行先系啦，佢系有第一个印象，但系个比重其实好少嘅啫。 但系如果调翻转啦，好靓仔或者靓女，但系你阵味真系顶唔顺，咁你又点咧？ 嗱，咁所以咧就系程度上嘅问题，到底系有几靓仔靓女，同埋有几香几臭咧？咁我谂就系中间嗰个 balance， 即 系 金城武咁样啊，靓到金城武咁靓仔， 咁可以少少臭。太臭都唔得，咁我觉得气味都紧要嘅。不过我又有听过一个传说咁讲啦，佢话譬如有啲人，我当阿 A 咁样啦，佢咧真系本身都成日有一阵臭味噶啦，咁即系可能佢嘅体味本身系比较浓烈啲嘅，咁样好多人可能身边嘅人都会觉得有噶啦。但系点解佢系另一半会好似无动于衷咁样嘅咧？即系嗰个传说系咁讲吓，呢个系冇经考证嘅。啲人就话咧，佢另一半咧系会闻。即系唔觉得嗰阵味系臭嘅，就唔知同头先讲嗰个研究会唔会系，即系都可以升翻少少，就系因为嗰个人佢嘅伴侣本身就系欢喜呢一阵味。 哦，我所以我明咧，正所谓冤猪头都有蒙 鼻 菩 萨啦，系啊，臭味相投就系咁解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钟。 比较车多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葵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车辆就不能够上桥啦，就要行翻桥底过。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红桥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 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同黄鹏提审米振东，要佢讲郑瑞殴打沈广军嘅过程，但系佢全程都唔配合，就连罗欣贤揾出片段证实米振东睇到成个过程，佢都依然系一问三不知，究竟当中有咩秘密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大家咧睇睇啊，上个礼拜五啊，美股嘅表现啦，其实美股啊唔系好差嘅，因为咧道指跌229点啫，标普500指数跌55点啦，纳指都要跌286点，但系咧中概股咧再次被洗仓啦，睇到美国上市嘅一啲股份咧，全部都累积到啊有8-10% 嘅跌幅啊，咁所以咧睇翻港股 ADR 咧，今日应该都要跌啦，跌得几多下添啊，一开可能就已经跌400多点噶啦，咁啊，股民们咧密切留意啦呢个股市嘅变化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啊，今日咧喺我哋电话侧边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早晨 ，Jody，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 你好啊，咁啊，抗疫咧，咁啊，继续嘅努力当中啦，咁啊， 大家都要努力啊， 冇错啦，成日都话抗疫疲劳啊，咁但系除咗系啲手手脚脚啊，啲眼啊，嗰啲攰之外咧，个人精神绷紧之外咧，其实亲子方面咧。都有抗疫疲劳嘅问题要面对㗎喎，其实 係啊係啊，嗱有阵时我哋觉得疲劳呢攰就唔做嘢，但係调返转头呢，原来呢个抗疫疲劳呢係反而会做嘢㗎，你知唔知㗎、 抗疫疲劳反而会做嘢？ 係啊，会做嘢㗎，你知唔知做啲乜嘢？ 嗱点样㗎，愿闻其详。 嗱简单嚟讲啦，抗疫疲劳即係可能你都听闻过，就因为长期即係对于个疫情嘅问题呢，我哋嗰个警惕性好高㗎，係咪呀，个敏锐度好高，即係竖起晒前珠毛。 係啊。 我哋好多嘢好有收敛，好控制。但系当一疲劳之后咧，可能资讯太多啦，太过反反复复、重复、重复都系嗰啲嘢。或者甚至乎自己付出嘅精力系已经耗尽咧，就调翻转头，过往好收敛嘅嘢就做翻晒嘅，系做嘢嘅。譬如去多啲街啦，即系唔想成日困喺屋企啦，个口罩拉低佢啦，想唞气啦，甚至乎咧。以前就少啲聚会，而家就多啲同啲 friend 一齐啦，系嘛？反而系做翻晒啲嘢噶，会因为个抗疫疲劳。当然啦，亲子明白嘅，大家要在家工作，小朋友在家学习，大家都困喺屋企，一样需要牵涉到有啲疲劳嘅情况会出现嘅。 系咁啊，面对住呢啲抗疫疲劳咧，都衍生咗好多问题。嗱，健康方面咧，我哋就唔需要特别讲啦，嗰啲留翻去卫生署大家睇啦，咁都成日听。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亲子疲劳嘅，咁我哋不如先睇下啲小朋友、年轻人，佢哋通常都会面对住啲乜嘢嘅问题呢？ 冇噶，因为咧嗱，在家学习啦，而家好多事要暑假提早放啦，甚至乎都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好多。 嗯， 虽然爸爸妈妈有一个一厢情愿嘅谂法，仔女喺屋企都唔好荒废学业，继续去读书温习，甚至乎应付考试吓，处理翻啲学业上嘅嘢。但系仔女个角度嚟讲咧，我要做就做咗啦，歌都唔想啦。咁但系咧，始终家又冇得去噶啦，就困住屋企，有啲咩做啊？阿小白，你讲俾我听，后生仔女屋企有咩做啊？ 都系对住个 mon 啦，老实讲一句，你个屋企真系大到可以打篮球咩？ 唔系咯，嗱，对住个 mon， 我估都唔系对住个电视咁大个 mon， 50寸噶啦，你对个咩 mon 啦？你谂下， 手机仔咯， 系啦。仲有一样嘢咧，各自一部手机咧，都系平埋喺耳角嘅啫，变咗人与人之间，爸爸妈妈佢嘅即系所谓沟通啦，爸爸妈妈想同佢讲句说话，佢都觉得好厌烦，因为觉得你阻住佢，甚至乎好似好啰嗦，甚至乎觉得好似你干涉佢咁样。 系 你咁嘅情况，你谂都谂到亲子之间会出现咩问题咧？ 系啊，即系好似阿爸阿妈一我哋叫饿啦，饿佢啊，哇，你又对住个 mon 啊，即刻接一声咯，接 系啊。 即係嗰啲態度啦，或者嗰種語氣啦，好多時令到爸爸媽媽咧就好唔舒服嘅。咁當然啦，爸爸媽媽嘅個尊嚴問題咧，通常都會有一兩句去即係回應翻，咁就好容易咧就辣著火噶啦，大家。 係啊，因為即係我係阿爸啦，我嘅角度就係、是。我又要明白阿仔咧，其實佢真係悶嘅，咁成班同學仔個個匿咗喺邊啊？個個就係匿咗喺個 mon 入邊，大家只可以透過鏡頭睇嘅話，你啲傾偈都係要隔住個 mon 咁，大家個心情啊，梗係唔好噶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你仲同佢講，唔好傾咁耐啦，因為佢又真係對住個 mon， 唔好對住個 mon 咁耐啦。咁佢又梗係猛啦，佢又會覺得我咁難得成班同學仔喺度。但因為我對住個 mon， 你又叫我唔好對住個 mon， 又淨係同我講話，我可以對住個 mon 嘅時候做咩呢？就係、是、上堂咁。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辛苦嘅， 非常辛苦，甚至乎可能就算好似小白一廂情願同啲朋友透過視像大家傾偈都尚且。但係如果仔女嚟講，未必係同人去傾偈，係可能打機作為一種消閒。 係啊， 喺爸爸媽媽眼中會係點樣呢？ 最驚佢上緊堂嘅時候已經打緊機啊，因為同一個 mon 可以做好多嘢嘛，你知而家。 当然啦，你瞄咗个样子，老师都见唔到你。 咪系咯，咁如果你话真系好啦，当佢正正经经上堂，咁但系佢用啲空余时间，佢又喺度打机嘅话咧，其实我谂家长都会有好多好多嘢会谂啊，即系会觉得，你第一对住个 mon 攰啦，然后你又系对住个 mon 又打机咁。我自己个心都会睇到唔舒服啊，我觉得佢何必咧咁，但系又我真系奈何安排唔到嘢俾佢。 系啊，可能爸爸妈妈好多担心，但系呢种担心都系常且有阵时咧，我见一家长咧就会放大咗个问题嘅，譬如喺屋企已经时间少噶啦，即系冇乜时间翻学啦，你更加唔珍惜学业咧，就好惊佢哋学业上会好大影响，甚至乎再远少少就觉得影响晒佢前途，冇前途，将来唔知点。爸爸妈妈嗰种担心咧，就驱使佢哋更加催逼仔女放低个电话，即系多啲读。 吓系啊系 啊， 啊，我都成日警醒住自己唔好谂咁多，因为我你头先讲嗰啲我都有谂啊，会唔会因为呢个疫情，阿仔原本读书咧都即系尚算可以嘅，咁啊而家见佢又好似冇乜心机咁样，会唔会原本都系一个 OK 嘅前途，而家变成一个冇啦，第日都系黑食啊，会唔会咁谂啊？ 会噶， 系 咯， 我都系有咁样谂，会唔会觉得佢连跑步之前都跑得好快，而家练都冇得练。佢慢咗咯，咁会唔会又唔中意跑步啊？唔中意做运动啊？我会有好多呢啲嘅联想。 系啊，有阵时咧太过谂得多咧，就变咗我哋成为一种压力。有呢种压力又唔系啲承担，可能就卸咗俾我哋身边嘅家人嘅。 系 最直接就俾翻我仔女咯。咁、 哦、 所以亲子之间因为咁而有啲唔开心嘅时间咧，系多咗好多噶。 嗯，明白嗱。咁我哋诉苦啊，今集咧就帮啲小朋友诉苦，同埋同一时间又帮啲家长诉下苦。 好、啊。 咁啊，家长需要面对嘅问题又系啲乜嘢咧？嗱，家长好似我咁。饿自己个仔或者吟沉自己啲屋企人其实我都唔想嘅。咁但系我又真系睇唔过眼，咁我又有啲乜嘢嘅问题，又同一时间面对，咁其他家长有啲咩问题面对紧咧？ 喂，老实讲，如果你系家长咧，同我一样咧，除咗要照顾仔，又要照顾屋企啊。前嗰排有冇？前个礼拜有冇落去扑嘢去超级市场？ 哦，我就好彩啦，因为我本身住得远啊。咁、哦、所以屋企咧一直咧都点都会收定啲货喺度嘅。 哦，咁你好彩啦。 系啊，呢个我好彩。 即系在即系市民去过超级市场，你见到十室九空，系咪十室九空？十架九空 啊。系啊。 基本上咧，你要乜就冇乜嘢。 系啊，都系担心噶，其实见到咁嘅情况。 系啦，物资上啦，爸爸妈妈除咗兼顾小朋友咧，喺屋企个打理上、管理上，好多嘢都要处理嘅、可能要物资上啦，要添置啦。 嗯。 甚至乎爸爸妈妈因为。好想了解个进程咧，都会跟车几贴下嘅， 系 嘛？ 系 跟车好贴嘅意思就是个资讯上嘅掌握咧，系会成无时无刻喺度听住去理解住。 系啊， 咁变咗自己咧，嗰、那个压力都几大下噶。老实讲， 系啊，因为即系家长嘅作为经济支柱啦，咁啊，亦都可能要照顾自己嘅父母，咁啊，亦都咧就系要谂下，净系讲鸡蛋啊，都会谂下，我去街市行过嘅时候，明知屋企有鸡蛋啊。咁我買多兩排咧，萬一冇嘅時候點算咧？即係呢啲嘅心態咧，無可厚非喺呢個時間咧，好多家長都係湧現咗出嚟。如果唔係，個個都可以話我買足夠就算啦，係咪先？咁我哋而家都好彩，就係事實都睇到同政府講嘅都一樣嘅。咁啊，啲物資都足夠，咁啊唔需要去搶。咁但係有陣時人咧就係咁嘅，見到個個都買嘅時候咧。就羊群心理，自己都驚埋一份啊，好容易都有呢啲擔心。咁呢啲擔心又對家長造成咗壓力喎。 唔單止呢啲啊，仲有咧，如果你揾食咧，

狗狗最常见的九大安定信号包括有拧舐面、眨眼、舐脷、打喊路、趴低、定格、勾痕、抬起它的前脚同埋闻地面。当他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们紧张不安，觉得有压力，或者是想冷静自己，或者是对方，又或者是想表达善意。安定信号有很多种，在不同情况底下都有可能是不同意思的。所以主人，如果你可以好好理解狗狗的安定信号，就可以避免很多冲突的啦。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喂，电话旁边啊有阿乐太喺度啊，早晨乐太， 早晨， 你好啊，咁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咧交俾你啦，有啲咩点唱呢？ 我想点俾全世界嘅抗疫嘅朋友一齐、一齐加油，我哋对抗呢、這个疫情，好快就过噶啦， 系、你自己心 会更好。 是你自己身边咧，会唔会有啲朋友都系一起对抗紧呢个疫情啊？ 系啊，都系噶，身边啲朋友啦、亲戚啦，都系都全部都而家慢慢康复晒噶，已经开始。 即系之前都有啲朋友可能唔小心啦，唔好彩啊，中咗呢一个新冠病毒。 系啦，系啦，系啦。 咁康复情况系咪都理想啊？ 系啊，因为我哋全部都差唔多有一半打一大半都系打咗针嘅。 咁啊好啦，打咗针啊真系稳阵好多啊！如果你话冇打针啊，中咗真系个心仔咧都惊好多。 是啊是啊，会再我听啲朋友讲冇打针咧，系好容易翻发咯，即系再复阳咯。 嗯，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啲医护人员都特别辛苦啊，嗬。 系啊，所以我哋要点首歌鼓励佢啦，鼓励成班人一齐啦，我哋落一齐落力支持香港。加油！ 好，咁有冇啲特别咧？嘅画面令到你喺脑海入边深刻嘅咧？关于医护人员， 就系采样嗰啲咯，即系帮人哋检测嗰啲咯。帮人哋检测嗰啲人，嗰啲其实都危高危嘅，但系都出嚟帮手做，我觉得好佩服呢啲人咯。 系啊，好大勇气嗬。 系啊，系啊，真系如果冇咗呢班人，你又点算咧？真系好支持呢啲人，好衷心感谢佢。 好，咁啊都特别多谢你吓，我代佢哋多谢你，因为点首歌俾佢哋听嘅时候咧，有好多嘅鼓励俾到佢哋。 冇错，冇错。 好啦，多谢你嘅点唱，梁太，多谢晒，拜拜。 拜。冷暖那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 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昌， 早晨阿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呢？ 好啊，又同大家提一提大家啊，等阵转个头咧，九点半新闻之后咧，可以继续听住晨光，但系同一时间打开港台电视32啊，系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啊，大家抗疫时期咧，咁啊好多抗疫啊、防疫嘅问题，或者接种疫苗嘅医学嘅问题咧，好多时都唔清楚，咁啊想揾啲专家问一下嘅，咁啊记住咧打电话去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啊，等嗰啲醫生同埋專家咧，即刻解答你哋嘅問題啊！ 如果有啲咩唔明白嘅，打個電話嚟。 冇錯啦，咁啊，今晚夜晚咧，港台電視31咧，九點半都會重播翻嘅。 嗯。 咁啊，好啦，咁啊，繼續同大家介紹一下啦。係。咁啊，去到今晚8:00啊，咁啊，翻去到港台電視31，咁有呢個香港故事，從獅子山遠眺神州大地。咁啊，今晚咧個節目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大理啊，即係。有睇開金融小說嘅朋友咧，都可能有聽過呢個地方啦，即係《射雕英雄傳》啊、南帝啊、一陽子嗰、那個那個國家咧，咁啊原來係位於呢個中國西南面一個尊崇佛教嘅古國嚟嘅，咁啊今時今日呢個大理咧，原來仲保存咗一啲咧有當時原貌嘅古村落，咁啊嗰度村裏邊咧都有好多好古朴嗰啲大理遺風啊，咁啊今晚咧個節目會帶大家去到當地咧去認識一下嘅。 嗯，好啊，可以去睇下呢個大理國咧。我記得細個讀歷史嘅時候咧，一提到好似講到好多嗰啲文物啊，好多古蹟啊，喺嗰度都可以睇到啊。 冇錯啦，咁啊另外咧呢個節目咧又會帶大家去到呢、這個。小说啦，《西游记》嗰度讲嗰度 火焰山， 哦，喺边噶？其实 咁啊，佢个小说就话咧，系叫西域嘅地方啊， 系即系新疆 咧，冇错啦，即系今时今日新疆呢个吐鲁番嘅地区，咁嗰度就即系叫得做火焰山咧，即系好热、好干燥噶嘛。咁点解嗰度咁高温嘅咧？咁啊，今晚节目会带大家去到呢、這个吐鲁番地区，睇下佢地理究竟系点样嘅，认识一下当地啊。 佢有趣嘅地方咧，系虽然佢好热啦，咁但系咧，佢话嗰啲地下水好丰富咧，竟然又可以生好多葡萄出嚟。 哦， 系啊，即系可能嗰度嘅特产就系葡萄啦。咁， 嗯，即系佢热得嚟，但系又竟然种得到啲好嘢， 都有啲水嘅，系 啦，好特别啊。咁啊，今晚一于睇下都睇呢个节目，究竟知道下嗰个地理环境啊。 好啊，好啊。咁啊，去到夜晚10:00咧，仲有《异国人生》。 冇错啦，呢、這个纪录片系列《异国人生》咧，就系跟住嗰啲加拿大人啊，移居去到世界各地，睇下佢哋咧点样面对挑战嘅。咁啊，今晚咧会跟住一位环保分子阿罗拔啦。咁咧，佢就飞去加拿，去飞去巴拿马，从加拿大飞去巴拿马。咁咧，佢有一個廢膠夢啊！廢膠夢咩意思呢？佢想去拯救巴拿馬嘅海洋，執曬嗰度嗰啲膠樽，等佢哋免受呢個塑膠污染嘅之苦嘅。咁啊，係啦，佢用咗成年時間喺嗰啲海嗰度咧，執咗成100,000個膠樽。 哇！ 係咧，即係佢勁到咧個對環境嘅貢獻咧，大到連巴拿馬政府都要頒個獎俾佢啊！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會帶大家睇下阿羅拔咧喺當地係究竟點樣搞環保嘅。 係真係好有心啊！嗰100,000個人唔好抌嘢落去，佢咪唔使執一個人執翻你嗰100,000個樽咯，真係。 係咧。 係啊，咁啊一齊留意一下啦！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圳今日起至星期日在全市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公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共交通和地铁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市民足不出户。市内龙华、南山、福田和罗湖区等部分区域实行管控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等候工作人员上门检测，若果发现阳性个案会改列为封控区。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商务局说，市内的米面油和肉蛋禽等的食用农产品货源充足，供应通畅。局方已经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控台物价和囤积居奇的行为。另外，当局会为配送人员提供核酸检测绿色通道，加强防疫保护，确保生活物资及时送达，并会为有需要的群众派发物资。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说，为更好保障供港生活和防疫物资的运输，同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由今日凌晨零时开始，对深港跨境运输实施闭环管理措施。所有深港跨境货车入境深圳之后，需要在深圳皇岗、文锦道、莲塘和深圳湾口岸的接驳点实施陆路跨境运输集中接驳。深港跨境司机在接驳点和内地接驳司机交接车辆。另外，为保障香港鲜活产品供应的跨境货车继续按现行模式在文锦道口岸接驳点进行接驳工作，将会延长文锦道口岸通关时间，由原本朝早7点到晚上10点，延长到第二日的凌晨3点。跨境司机需要持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入境，每次入境的时候需要在口岸区域进行核酸采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会星期一在意大利罗马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沙利文在会前警告，如果中国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后果。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白宫正是密切注视中国是不是向俄罗斯提供物资和经济支援，以帮助逃避制裁的影响。他说，华府已经同北京直接同私下沟通，美方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的国家补偿俄罗斯因经济制裁承受的损失。拜登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说，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影响将会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的议题，预计不会有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布会面内容的时候没有提及乌克兰的局势。他说，双方这次会面将会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向乌克兰的攻势持续，南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局说自俄军入侵以来已经有2187名居民死亡。市委员会说，当地没有电、没有水，亦都没有暖气，手机通讯几乎完全中断，仅余的食物和食水都已经用尽。另外，副总理韦列修克说，超过14万人已经从全国冲突地区撤离。韦列修克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由于俄军炮轰，一支人道车队再次未能够进入马里乌波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1点，跌511点，总成交金额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0点，跌1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5.6跌12.2，阿里巴巴85.8跌5蚊，友邦保险76.85跌4.5，港交所338.2跌8.4，美团126跌9.4，京东集团190跌21.2，恒生中国企业68.96跌2.62，李宁53.45跌5.4，渣打集团49.7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17.6，瑞士法郎0.936，加元1.275，人民币6.349，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5426点，升263点。港金报184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96美元，卖出197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狮隧口。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狮隧口。咁喺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葵芳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咧已经解封。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近住葵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因为较早前里面管道里面咧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小沥源对出，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车龙咧就未消散，排到小沥源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咧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以及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招聘下单助理员，无需经验，即日出粮，在家工作，月入可达20,000，正啊！试下先。 喂，陈小姐，你好啊，我是招聘下单助理员个 post 嘅版主啊，我见到你留言、啊，我哋其实系想请人去摸摸网度买指定嘅货，每次成功落单，我哋就会将本金同10%嘅佣金过数俾你噶啦。 吓，买嘢都有钱赚？得，我做。 咁你去买我 send 俾你嘅呢盒粉底，放入购物车之后咧就 cap 图俾我，再将买货嘅钱入落呢个户口就得啦。 点解唔喺个网度俾钱啊？ 哦，公司要 check 数啊嘛，你喺个网度俾钱，我哋回唔翻本金俾你噶。 哇，真系收到钱，咁就赚咗20,000。 嗱嗱嗱，见货越贵，赚得越多。 得，冇问题，我即刻做。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唔想代入求职建案，大家就要透过可信嘅求职途径去揾工，亦要了解公司嘅背景同埋业务性质。记得要提防无需学历同经验但是薪酬优厚的招聘广告，千祈不要随意交出你的个人资料。如果只是可以透过通讯软件或者社交媒体接触公司和受聘，还要预缴货款或者是行政费之类的费用，大家就要记得加倍小心了。 哪有这么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知道又点先？人类对解释唔到嘅嘢，会有两种态度。简单讲就系信或者唔信，信不信当然由得你。至于对呢啲事情嘅感觉，就会有两种，一系好惊避之则吉，一系讲乜都信。无论你有边种感觉，呢啲事情对你都有一种莫名嘅吸引力。可能就系因为越惊越想知，越知就会越惊。其中一个经常提及的课题就是前世今生，你信不信呢？就算你自己没有经历过，怎都听人讲过，而且还会讲到似层层。最近在网上看到关于一些人的前世今生经历，话说一个六岁的日本小朋友可以讲得出自己上一世因为意外而死亡的情况，还画了很仔细的地图。这个小朋友今世的父母当然觉得很震惊，还将线索放上分享平台，自然吸引到很多网民帮手解话。一众网民发挥金田一的精神，抽丝剥茧找回这个地方，而且画出来的地图和真实的环境是一模一样，还更加说找到当时发生意外的那个人。一个日本人类学教授说，如果有前世记忆，多数发生在两到四岁，每一千人就有37名声称自己有前世记忆，信不信由你。美国有一间大学的团队更加用了40年时间收集接近3000个有关儿童拥有前世记忆的个案，其中一个个案就是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Ryan。他经常跟妈妈说自己曾经是另外一个人，好想回荷里活，还说跟一些40年代的明星见过面，又在百老汇跳过舞。妈妈终于忍不住找了一本关于一部1932年电影的书来看，谁知 Ryan 突然指着书里面一个没有台词的临时演员，还说妈妈，这个就是我。妈妈亦大为震惊，找了这间大学的精神科博士求助。最后看回 Ryan 提供的信息，有55项符合想中人的生活细节。博士说，根据多年研究，如果有前世记忆的小朋友 75% 可以描述自己是怎样离世，信不信由你。问题是知道又怎样呢？好像一些电影桥段那样，同你的伴侣说，其实我们有前世姻缘，今世命中注定，还是今世要积多些阴德，免得下一世过得不好呢？我们很喜欢去追求一些神秘事件，例如上一世到底我是什么，但是我们不会想昨天做过什么，觉得今世不好不关我事，因为是我前世的问题。不想想其实是因为自己昨天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天过得差。不要再给那么多藉口自己，做好今天的事，不要挂住前世啦，前世。如果不想这样，可以怎样呢？以后饮汤饮干净点。什么汤啊？孟婆汤。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怀念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 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问下钟哥先，平时呢如果有啲冻肉呢，你会点样将佢解冻先至烹调呢？ 就咁摆喺度咯。 就咁摆喺个室温嗰度啦。 系啦，慢慢嚟。 系， 或者用冻水浸住佢。 咁啊，等好耐咯。 系噶。 系啊， 我通常系譬如夜晚食嘅，咁我咪可能朝早或者晏昼攞定出嚟。 哇，都话你身体好啊，真系！你知唔知嗰啲食物咧？咁你摆喺室温咁耐，咁我就会慢慢就会有嗰啲细菌喺度生长噶啦嘛。你知嘅， 知噶。 跟住就谂住煮熟咗冇嘢啦，都死噶啦。 因为你之后会煮噶嘛，你唔系解冻咗之后就咁生食啊嘛。 系，咁但系佢都即系会坏噶嘛。嗱，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人都系 佢有冇坏过海婷先？ 咩啊？ 佢会唔会坏过海婷啊？ 睇下你摆。几耐啦？如果你由朝摆到晚咧，一定坏过海婷嘅，因为海婷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好坏嘅啫。其实嗱，咁其实咧都有几个方法嘅，即系坊间有啲人，有啲咧就话由嗰个冰格，就如果你真系预早啦，咁你可以摆咗上上面嗰格先嘅，系啦。咁但系其实咧有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嘅，系啦，就系咧，譬如有啲你买翻嚟嗰啲冻肉咧，佢真空咗，即系抽真空咗咧。你就可以將佢浸水解凍。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其實你齋係譬如可能街市夾咗十隻雞翼翻嚟啦，咁佢係冇袋裝住，亦都冇真空咧，咁就唔好攞水去浸住，因為都係嗰個道理啦，係啦。咁亦都係即係會有細菌滋生啦，因為你嗰啲表面啊肉嘅表面亦都會掂到啊嘛。咁同埋咧就係嗰個肉質或者嗰啲味道咧都 會 流失嘅，係啦。咁所以咧呢個係比較。好的方法嚟嘅，即系将嗰啲食物咧，最好你就有嗰啲密实袋。咁其实你嗰啲抽真空机咧系好简单，即系好平嘅一步啦嘛。你就将佢抽个真空，咁你先至将佢去解冻咧。呢个方法就最好嘅，系啦，就会最卫生咯。即系好唔建议嘅就系用嗰啲水去到系咁冲，即系之前话流水解冻法咁样嘅。 啊，以前我真系用呢一招嘅， 系， 但系我又冇事。 唔系就咪、是、就系、是、因为你嗰阵时都冇事啦，之后你都冇事，你形成咗呢个抵抗力啦。咁但系其实咧咁样做咧系即系唔单止喺到嗰个室温嘅情况下去做啦，你仲会令到嗰啲肉汁又流失啊，影响肉质啦。咁有啲人就话，哎咁得啦。微波炉咪得咯，快啊嘛，系啦，攞去入去叮咁样。 微波炉都有嗰个掣噶， 系 解冻 啊 嘛， 系啦。其实相对咧，比起你话就咁摊佢喺室温同埋用水冲咧，好少少嘅。咁但系因为你喺加热嘅过程之中咧，个温度系会唔平均啊。你叮嘢食你都知啦，即系好多时有时你叮唔够时间咧，佢就得。个底热或者得个面热、其实个心仲冻嘅，咁其实咁样都有可能增加嗰、那个细菌滋生嘅，系啦。咁不过比起你话就咁摊喺度十个八个钟咁样，即系摆喺室温，咁梗系好少少啦，因为始终佢嗰个时间冇咁长啊嘛。咁、所以最好咧都系搵真空咗佢，跟住你就去浸水咁样，就会比较好啲咯。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 阿薇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吓，今朝早呢样嘢咧，我觉得我哋个个都非常之熟悉，而且咧经常都同佢有好密切、好贴身嘅关系嘅。 嗯，系咩嚟咧？ 冇错，系牛仔裤。 哦， 我其实我观察到你哋都几常着牛仔裤啊，而且即系牛仔裤，我谂真系几廿年嚟咧，无论佢点样兴咧，嗱。大家想得出的有闊腳的牛仔褲啦，有些就窄腳褲啦，有些就吊腳褲啦，跟住又講幾多個骨啊，咩三個骨啊，跟住仲有好多唔同啦，有興過啲洗水式啦，即係總之你想得出的牛仔褲呢，基本上我諗我哋都經歷咗幾十年呢，總會試過有唔同嘅一啲品種啦，或者係 款式 嘅牛仔褲啦。 款式呢其實我就唔係太追嘅，反而呢就係因為嗰個質地啊。即我真係覺得著牛仔褲係舒服嘅、即係同埋有時咧，即係有陣時可能男性咧，周圍、即係可能地下又會坐下，即係特別以前開工嘅時候咧，周圍都會坐噶嘛。 係， 咁你變咗著牛仔褲咧、感覺上你會即係好方便。 嗯， 係。 嗯， 即係你覺得係因為方便，所以你選擇牛仔褲。 yes 啦，係啊。 我覺得二襯咯， 二襯衫啊。 嗱，我兩樣都唔係嘅。我好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諗我去到十零歲開始青春期啦。咁跟住咧，我媽咧就教我一個咧減肥同埋修身嘅方法。嗱，佢聲稱咧咁樣係 work 嘅。咁佢就話說咧，佢同我講話，佢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咁曾經即係有一段時間同啲女同學一齊住宿舍啦。咁佢就話咧，佢有個身邊嘅女同學咧，係用呢一個方法嚟 keep fit 嘅。點咧？永遠咧都將自己買細一個碼嘅牛仔褲，即係譬如我當啦，佢本身係著細碼嘅褲嘅，應該著細碼嘅褲就最舒服啦，即係樣嘢都啱啱好咁樣嘅。但係咧，佢就要買加細碼。咁點解咧？佢話咧，佢每一日起身咧，其實你啲牛仔褲唔係條個彈性都咁足夠噶嘛，即係有啲真係個布料比較硬質啲，冇乜彈性咧，就都幾難著噶嘛。尤其是係長褲啦，或者係窄腳嗰啲褲啦。咁佢話咧，佢嗰個同學咧，每一朝咧起身著褲嘅時候咧，都會 call 埋另外嗰兩個即係室友咧幫手，你哋一齊幫我手掹條褲上去啦咁樣。咁佢話咧，佢就係咁樣久而久之咧。朝朝都幫個同學手一齊掹住嗰條牛仔褲，同埋除嘅時候亦都要揾人幫手喎，自己唔夠力拉翻條褲出嚟。佢話每日就係咁，佢如是者咧著下著下咧，佢話佢就真係 fit 到落去呢個加細碼牛仔褲嘅身材裏邊啊！ 佢還是掙闊咗， 係咯，其實條褲鬆咗啫喎， 掙闊咗就知係嘛。 我細個咧未懂事嘅時候咧，我係毫無疑問嘅對於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因為我冇試過，亦都唔係話真係試過好多牛仔褲啦。嗰陣時細個，即係啲褲都係阿媽買嘅啫嘛。咁但係咧大大下咧，即係我都唔知道到底呢一個係會唔會都係一個自己希望著得落條褲咧，就有一個精神願望，即係覺得誒、可能真係今日要食少啲嘢啦，唔係條褲會窄噶嘛。其實你諗下條褲本身已經係啱啱好，或者夾硬著落去，其實你唔好話食嘢啦，你可能 行步路或者你坐低，其实已经好唔舒服，因为你会勒住噶嘛， 坐唔低添啦，直头。 系啦，其实佢都几硬噶嘛，可以嗰个质地。 不过你讲开阿 Barbie 讲开呢个窄身裤咧，咁、当然正话阿 Barbie 讲嘅就系话女士，即系如果减肥系女士啊，即系用呢个方法咧，其实都唔系咁好。 其实唔好噶，对，即系啲器官都唔系咁好噶。 男士咧，之前系做咗个调查嘅，咪一排兴窄身裤嘅男人着，男嘅着窄身裤咧，个调查就系话，如果你经常着，每日好似如果系八个钟头以上着住一条窄身裤， 系咪影 响 你嘅生殖能力啊？ 系啊，会对两腿中间嘅器官咧造成一个永久伤害。 系啊，其实女仔都唔好着咁多噶， 系 啊，咁样窄住都唔 好。 系啊， 嗱，所以咧就今朝早想同大家讲下今年新一季嘅潮流啦。嗱，你哋可以望下我哋啲社交平台，我分享咗几张照片出嚟啦。今年咧呢、這个犀利啦，呢、這、一个牛仔裤咧佢有个特色嘅，佢唔系一个普通嘅牛仔裤啦。由于咧我都未见过佢真实咧到底系乜嘢质地造成，即系我唔知佢厚啊，定系薄啊，定还是乜嘢。咁但系咧佢就有个名，即系通常啲设计师设计咗啲新嘢出嚟啦。佢就叫做错觉牛仔裤。错觉嗱，好啦，你一听到错觉，咁你梗系觉得系咪有啲几可乱真嘅嘢咧？系咪即系其实佢唔系牛仔裤啊，定还是点咧？咁嗱，好啦，通常咧啲女仔咧拣裤就梗系谂啦，可能咧自己个腿型我当譬如 O 型腿嘅，咁你梗系唔会着窄身啦，因为如果咪会睇到你只 O 型腿咯，系咪先？好啦，今朝讲呢一种错觉牛仔裤咧，我觉得其实佢都几适合唔同腿型嘅人着，因为其实着咗我都唔系好睇到你只脚系咩。 阿芭比，你形容一下究竟系咩款先啊？ 嗱，我今朝讲呢个裤咧，嗱，佢个款式好得意嘅，佢有啲咧就系你当条裤咧，我当你长裤咁样啦。咁嗱，佢嗰个设计有少少似你将嗰个裤管咧就剪开咗做一忽忽先，即系可能我当你十寸就围一截咁样啦。然后咧就将佢左右卡啦咁样咧，就每一边开窿式咁样连翻埋一齐。又或者你可以将一条长嘅牛仔裤嘅裤脚剪做一半，跟住咧你就将佢咧又系不规则咁样薄埋两个裤管，就变翻做一条长裤，即系咁样为之一个叫做错觉嘅牛仔裤。咁但系无论你点薄都好咧，佢嗰个设计咧中间你梗系可以穿到只脚过去啦。 系，寻日我见到呢啲相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咦？刀锯美人咁、样，即系佢嗰个排列就有啲似刀锯美人嗰个盒，即系中间咧好似分开咗一节节，然之后就左右咁样褪嘅。 系啊，即系最初我啱睇咧就得啖笑，因为吓一跳，而家得啖笑啊，咁样整法真系。 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同阿 Kitty 一样啦，我都系觉得咦，好似锯开咗再薄翻埋一齐咧咁样。 嗱，好明显咧，呢条裤嗰个设计嘅概念咧、我觉得其实真系有啲似《鬼灭之刃》啲卡通片啊。 系，不过都系嗰句啦，潮流嘅嘢我哋识咩啊？睇下你跟唔跟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